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 喂 ，hello， 声 OK 嘅应该，个麦又系咪近咗咧？唔知啊，日都有少少唔同。好似呢几日真系静咗好多啊，真系啱啦，时间啱好，多啲时间揾嘢做。呢几日日都系约翻一啲行家、旧朋友出嚟饮饮食食啊咁样咯，咁所以应该好瞓啲添嘅。好，搞掂。 行行探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 Patrick Mank 数九十六 ，Good evening all。 喂，你好啊。 Charles Mulder hello。Carol's Y 熊猫 ，hello 探长，大家好。Charles Keaton 探长你好，挥手。Blackton good evening。Eddie 探长。 喂 ，hello Eddie。 恭祝四七 ，Eddie。Hello 探长，大家好。Jen J J lunch 劲灿 ，Chin Wan Lee 大家好。Jen hi 老探，多谢你啊，9527大家好。 系喂，咁啊 ，J J 你好啊。啊 ，Blackta 咁早啊，平时都差唔多收档你先嚟嘅，因为你都要收工系咪？今日早收咩原因呢？都几早喎、啊，对嚟讲翻到屋企系咪？咁啊，Caris 熊猫 ，Hello， 咁啊呢位咩 Char Esnable 啊？喂，好生面口好似，又好似见过，唔紧要啦。喂 ，Solon。 石林旺海我雄雄，今日我国内有要好嘅亲戚因患癌过身，由细个睇到我大，但因近来记事唔想翻上去奔丧了，好 sad， 好想咁喊。崔凤玲，开心嘅女人举起一只手。Peggy 探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咁啊，康康，你嗰个亲戚，其实我自己认为咧，丧礼咧系做俾屋企人睇嘅，即系做俾生人睇嘅，即系我呢个我嘅睇法啦，主观嘅。咁如果你同佢屋企人唔係话好 close 嘅话呢，咁上你个心有你个亲戚呢已经好够㗎啦。即係如果你真係信有在天之灵啊，定係你信真係个尸体旁边佢会感受到呢，咁样。又或者丧礼究竟系咪知道你嚟要好安慰呢？即係当然我认为好多时都系你自己觉得系就系㗎啦。咁假如佢啲亲戚你唔系太熟或者唔系太 close 嘅话，我觉得你喺屋企悼念佢咧，即系专登嘥少时间啦。谂翻过去啊，咁样已经好足够咯。我认为，因为而家大陆同埋香港之间咧，好似战争时期咁啦，已经即系完全系违反晒所有人权啦，违反晒所有国际法惯例啦。即系同埋最主要就系大陆政府嗰啲大话咧，即系。有时令到就算是真事呢出自他们口呢都没人信的。即是我是讲想讲紧英国领事馆那个同事呢，即是那个 Simon 呢，即是你说他什么都得的啦，即是只不过他现在用一个警戒的态度就夹硬，即是假定呢就是屈人家叫鸡，那人家有个通讯记录的嘛，那不通我在个高铁那里有鸡叫，即是又真是不错喎。即好多人悭好多时间㗎嘛，係咪？因为啲高铁又唔係特别快，嗰啲路又唔係特别耐，咁样啱啱好。 多谢你啊 ,9527 系红红喊出来啦，唔好谷住 ,Black 个市政咗就早啲返归，所以呢排听到 live,Derek Lee 探长你好 ,Derek Lee at Hong Kong, 接开顺便 ,T-Mono hello, 胖胖来迟了，大家好，探长好。 嗨你好啊，你今日系咪即係而家我諗开始呢啲政治嘅节目咧，都呢几呢排都应该好少人听嘅，因为即系大家都要唞一唞啦。喂，讲嚟讲去都系三幅屁，讲嚟讲去都系不停咁样loop 翻发生紧嘅事，讲嚟讲去嗰、那个结局或者嗰、那个局系我哋一般人系影响唔到佢，即系集咁多人力而又咁行之。以嚟咁耐都咁，即係嗰啲學生未返學之前遊行又遊行咗咁多次，但佢真係竟然可以 即系咩都唔睬你嘅。咁我唔系叫大家放弃，即系只不过成为风土化啦，已经即系唔会成为一件好惊喜嘅事。即系我觉得人嘅愤怒咧，唔应该建立喺一啲你唔系好值得又或者唔对等嘅情况底下发生嘅。即系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即系你好愤怒而又冇乜转变嘅时候，冇出路嘅时候，除咗愤怒之外可以做得乜呢？咁除咗愤怒就系愤怒咧，就好伤身体啦，同埋亦都对个成个局咧唔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如果唔系，点会有化悲愤为力量呢啲咁嘅励志嘅说话啦？系咪？咁所以。即系大家收拾下心情，即系谂下点样对付佢，同埋谂下自己究竟个牺牲更加多嘅另外一啲嘢，而令到嗰啲既得利益者建制派喺香港，你话消失又好，佢唔能够做佢嘅工作都好，都要试下谂下，大家靠大家创意。即系例如我成日讲有一样嘢，听落去好似好易，但系好多人做唔到嘅，即系翻大陆嗰样嘢咧。即系你翻大陆咁冇尊严，除非你个换取嗰样嘢系比尊严更加重要，咁就冇嘢讲啦。咁但系有时买嘢啊、入货啊，甚至乎去喺度玩乐啊，即系呢啲全部可以 cut 咗佢。即系同埋上面就系睇死你，即系上面好多吸引噶嘛，要女有女，要平有平，地方又大啲。又做生意又可以剥削更加多人，咁好多人都忍唔住要上去搵食，或者上去吃喝玩乐，上去玩，上去攞着数。咁你就係俾人睇死咗嘛，即係你嗰啲海关嗰啲，如果真係静英英冇人出入口，佢真係分分钟佢有啲措施挨返你上去玩㗎喎。即係如果佢哋嘅经济都好差嘅时候。咁嗰班人就傻到呢，就不停咁俾嗰啲古怪嘅信息啦，即係唔知边啲有心人呢，就成日佢有啲微博啊、微信嗰群组咧，就将嗰件事讲到真嘅一样似层层咁样。因为我近来都听唔少啲怪嘅信息啊，即系一同大家分享系一个嚟自警察嘅朋友嘅一啲怪嘅传闻或者怪嘅理论，真系好正。琴晚发生嘅啫。 同行都同意，不过讲开近呢十年，身边好多大陆嘅亲戚都生 cancer， 而香港嘅亲戚又唔多，有人有乜嘢大病，唔知关唔关上面啲食啲嘢同水有问题？ 春节 期近来都有留下言，唔算太多。行行都借咗家关心，我困唔想讲，但日日都有新嘢爆，惊死你哋唔够烦啊！啲因公事都好难， 咩因公事都好难啊？咪就系嗰个公事，你睇下牺唔牺牲到？同你嘅尊严有所抵触咯，即系假若你觉得俾人抽埋血攞埋 DNA， 你都忍受到，宁愿嗰个公事继续嘅，即系你公事可以牺牲嘅。其实我认为，一家大细要你养咁样，咁细嗰啲搵唔到食就话啫，即系其实有第啲，即系我相信唔会冇第啲方法咯，即系中国人咁多年啦，几千年都系。活在皇帝的恐怖阴影底下，个个都是怕自己，即是个个人都是觉得自己牺牲不起，所以才不反抗或者不说不嘛。但是至到现在，我相信真的大家要真真正正想想这个问题。 Dilly， 挥手，凭 Sammy 探长有没有人讲下新屋岭那边的东西啊？ Eddie， 探长好难这样 讲。那很难这样讲，当然啦，但是我亦都识一啲朋友咧，系真系佢都有好大生意啊，牺牲未再嚟过咯。即系你有呢种精神咧，你先同到呢啲恶魔去斗嘅。如果人人都好难讲嘅时候咧，真系冇得救的。即系过完你呢一世就算咯。即系你点样向下一代交代咧 ？Eddie 五，你可能清高，我看到很多人真系无计。胖胖听过一个合字耳讲上去玩邪骨，但公安冲入房。都未开始，扣了15日。 真系惨啊！乜都未开始嗰日惨啊！Eddie Sir， 即系我想讲唔系清高啊，系你 系可唔可以牺牲嘅？有啲嘢，即系等价交换，即系你俾人剥清光、剥晒衫裤，你都要上去嘅，即系证明你个尊严系唔够你嗰啲所谓，即系你啲朋友啦，即系冇计嗰样嘢咁大咯，即系呢个注定噶啦。即系当嗰个政权系咁样同你玩 show hand 嘅话，咁你咪输咗咯。即系我当然输咗都系一个取态嚟嘅，即系我尊重嘅。咁但系你冇得话又话唔想，又话要抗拒，但系你又依从翻佢个规矩噶嘛。 庞庞听过一个合字耳讲上去玩邪 哦，OK。 ，Eddie 哈哈，好多人并不是佢为我咯。庞庞佢自意讲坐监嘅生活，日日都睇电视在教育。Agent Kenny 早晨，Eddie 你要揾啲真系要面对的人。 咩真系要面对的人啊？唔系好明你讲乜？好多人并不视佢为恶魔啊！哦，咁咪系咯，即系其实佢对自己嘅尊严根本都唔尊重咯。即系你咁样嚟对一啲人，即系过关都要俾你拆开个电话嚟睇，即系仲比较尊严可言啫。即系当然呢个世界系有啲人觉得冇嘢嘅，即系你身家清白有乜所谓啊？咁样咁呢啲人我当然睇唔起佢啦，系咪？ 判判佢自意讲坐监嘅生， 佢自己讲坐监嘅生活，日日都睇电视再教育，即系你讲紧边个？佢自己讲坐监嘅生活啊？唔知你讲乜？哦，即系你讲 Eddie Sir 嗰啲 client 以前唔知啊，真系唔知你讲乜？ Agent Kenny 早晨 喂，Hello ，Eddie Kenny， 你要揾啲真系要面对的人，Samantha 处理各位好，HPY 全职可以自己尽做，大家各自做。 咪就系尽做咯。但系即系话冇计，其实系咪真系冇计咧？即系觉得呢个值得思考嘅，即系你连思考都唔思考就话冇计咧，或者有啲人思考过都觉得冇计。咁啊，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咁但系你唔作出牺牲嘅精神咧，你系永远即系人有劣根性嘅，即系你永远改变唔到嘅。即系嗱，我一早我有功我唔做嘅上面，即系牺牲咗个回乡证，譬如上面我有层楼要收我都唔收嘅，即系呢啲咪牺牲咯。即系我觉得边样嘢重要啲啫嘛，讲紧。系咯，咁咧，其实今日我就预备咗啲嘢嘅，因为我都系睇新闻啊，咁样即系有少少话题啦。咁啊，就系讲紧，即系今日嗰啲记者会，就系讲关于有人游行过，因为上大陆落翻嚟睇咗张相，张相咧就系由香港嗰啲公共设施嘅闭路电视，即系类似地铁啊，好似系嘛。咁咧，於是乎咧，就喺上面見到自己嗰張相，個樣喺嗰張相度，就俾人哋拘留咗20个钟咁樣。即係究竟嗰張相咩人提供嘅咧？當然你喺上面咧，完全佢唔使話俾你聽。咁但係嚟到香港咧，竟然有呢事發生咗，警察都可以話冇呢嘢發生，我哋唔會同佢合作咁樣。咁即係點咧？同埋佢哋肯定人面识别咗噶啦，嗰啲已经即系 live 嗰个 cam 同埋佢本身个 database 嗰扎人已经做咗，即系以而家嘅技术根本就好容易嘅，即系只要你有，譬如喺游行嘅时候影咗大量嘅相咁样，如果啲相咧个别咗入咗 database，咁到过关嘅时候咧，佢同嗰个 database 同你过关嗰个样 match 啫嘛，咁似乎今次就系呢样嘢咯，咁所以。嗰啲相有时未必系嚟自警察嘅，老实讲，因为警察就算唔使供应嗰啲相片或者嗰啲录影俾佢哋咧，咁但系媒体都有播游行噶嘛，系咪？咁媒体全日都 live 嘅游行嘅时候，佢咪就攞媒体嗰啲片就走去落佢嘅 database 咯，即系将成段片嘅人面录晒落去咯。咁所以，我覺得有樣嘢就好吊詭嘅，即係譬如你喺抗爭嘅現場啦，即係譬如合法或者非法嘅遊行集會嗰時間咧，你走去拎個相機出嚟影咧，啲人又好抗拒你影嘅，咁咧就會話你係督灰啊，話你係公安啊，甚至話你累死義士啊咁樣嗰啲咧。咁但係其實我第一次聽到，我覺得好傻嘅，即係好唔 make sense 嘅，即係有啲人咁樣做嘅動機不良。系事实存在嘅，咁但系嗰啲人你要靠嗰啲落场影你个样嗰啲人， 去篤翻上去，將你入咗去嗰個國家機器嗰個人面嗰個 database 咁迂迴，佢點解唔就喺新聞嗰啲媒體度錄低咗？即係話而家咁多個台一齊 live，根本上佢哋影嘅嘢絕對清楚過，即係詐詐帝帝走去影你個樣，個機會啊更加大嘅，因為一般人都唔會抗拒嗰啲 cam 嘅。咁如果俾我係大陸嘅方面或者香港警方，我就索性喺新聞嗰度揾你啲片就得啦。咁所以呢，就令我呢好合理認為呢，即係咁喺度喝人哋唔准影大頭嗰啲呢，嗰啲係警察嚟嘅。我認為係因為警察呢就驚，即係喬裝咗示威者之後呢，佢好驚俾人影咗之後起底啊嘛。咁假若嗰啲你個大頭樣落咗喺國家嗰、那個，即係人哋國家嗰個 database 嘅時候，或者警方嘅時候，佢認得出你根本就係警察嚟嘅，你係做卧底嘅，咁咪冇事咯。所以即係令到我覺得嗰啲人嗌生晒咧，即係乜撚嘢咁樣嗰啲咧，就最有可能係警察咯。反而咁當然有好多市民，我亦都親自去困過，因為有一次我路過去荃灣整電話咧，突然間。嗰條大涌河、大河涌、大涌河道啊，正搭即係愉景新城嗰條直嗰條街咧，我喺嗰條天橋預備過福來村嗰邊咧，就突然間嗰噏一聲，喺個夕陽背後有一陣噏出嚟，咁好多倒影嘅，哇！嗰個場景好靚嘅，咁拎個相機出嚟影啦，就俾人喝我唔好影啦，我喂 wide shot 嚟㗎咋，我影下面啫嘛，咁有啲人循循善我咁同你講話，唔好影啦，佢哋唔中意你影啊咁樣，咁我話。咁新聞媒體就係咁樣影，我又係咁影。咁新聞喺下面影，你點解覺得冇事呢？咁你佢唔同，佢唔夠你搏㗎。咁但係佢總之唔好影啦咁樣。咁但係有一個阿叔呢，就說服咗我話：，佢哋唔中意你，咪唔好做咯咁樣。OK，咁我尊重佢中唔中意嘅。咁但係好老實講，我影唔影同埋媒體影唔影係兩件事嚟㗎嘛。即係我影咗之後，我可以交俾媒體，我可能係鬼咁樣。但係問題就係所有樣已經俾你影晒啦嘛。咁所以，我經過沉澱底下咧，我就覺得係好大可能咧，最憎人影到佢樣嗰啲咧，就係卧底差佬咯。嗰啲唔係叫卧底，嗰個喬裝差佬咯。 LD5 没有两个探长，你个马交开，大家好。近来发生的事，我好想 cut 鸠张回乡证。你 blood 擅 咳 长， 啦。 点睇香港搞公投？The man the chili 听药王，你索手有冇人去啊？不过唔系太子点玩法，彭彭未开始都 cut。 喂，系喎，答咗先，上面有个未复嘅，系咯，即系各有各做啦，即系最大路噶啦，即系大家都唔会伤感情。咁没有两个探长，亦都每个人都冇两个噶啦，即系呢个讲法就系、是，即系我只不过提供多一个 option，即系个个都话冇计嘅时候咧，咁啊最尾咪大家都冇计咯。咁一定要牺牲噶嘛，咁唔愿意牺牲，但系又愿意丧失尊严嘅，咁呢都系一个取态嚟嘅。咁当然，咁我控制唔到，或者我唔应该迁怒佢嘅。只不过，假若你又觉得丧失尊严好重要嘅，但系又唔肯牺牲嘅，咁但系其实你已经选择咗，你觉得个尊严好系好闲咯，其实系。撩哥马骝啊，你 cut 啦，我早 cut 咗噶啦，其实都冇乜损失噶，绝对。少好多風險添啊！即係例如嗰啲欺騙電話咧，打嚟話你喺深圳俾人拉咗啊，叫雞揼骨俾人扣起咗啊！即係只係同你唔熟嗰啲人咧，先會信佢講咯。即係如果知道你係冇回鄉證嗰啲人，咁啱佢打俾佢話你識唔識呢個朋友啊？佢俾我拉咗喎，咁你就恥笑佢啦，即刻錄低佢就係當笑話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唔，我直頭我覺得係完全冇損失喎，對我嚟講。同埋呢個 blue blood 第一次見你喺度講啊，點睇香港搞公投？香港咩人會搞公投呢？有乜嘢團體會搞公投呢？因為而家冇人代表到自己噶嘛，又冇有大台噶嘛，咁啊最有公信力嘅公投就係可能中庭耀嗰類咁嘅統計嗰啲 NGO 啊，咁佢搞佢又唔係黨派嘅。咁啊，可能佢會搞咯，係咪有啲風我收唔到啊？係咪有人搞公投咧？我想知問一問。喂，同埋有個唔知話咩嶺啊，新屋嶺係咩事啊？我都唔知啊，監仔知唔知啊？ 新屋岭系咩？嗰单嘢做咩啊？嗱，我同阿监仔都唔知啊。咁啊，麻烦呢位啊 Pan Sammy Pan 讲多啲啊。咁啊，大家都可以知啊嘛。又或者净系我唔知啊。同埋嗰个听日咧，手拖手嗰个行动咧，我觉得简直系一个行为艺术，一个壮举嚟嘅。我认为，咁我都好期待嘅。咁但系喺讨论区度见到有个疑问咧，就真系令到我好大嘅疑问啦。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嘅年轻人咧，饭可以唔食，学可以唔翻，但系唔睇手机又点办咧？因为你两只手都拖住隔篱嗰个人咧，你冇手睇手机咁点算咧？嗱，我觉得呢个就系体现翻香港人嗰个忍耐力啦。因为咧，我自从八九年北京民运。在香港有100万人示威呢，我那次真的对香港人是很陌生的那次。因为平时香港人呢，即是如果你过马路慢一点都比后面应该有接的。落雨的时候人家没有带遮呢，即是就一见到红绿灯一绿灯的标，即是你塞住它呢，它又是杀死人的。咁但是那次8964那次民主歌声显中华，咁我唔知喺呢嘢灣仔行去嗰個大球場嗰度嘅途中咧，人多到飛起啦，冇阿姐頭啦，就硬食揼魚啦。啊，香港人就仲係露住微笑嘅喎，即係當時我真係大惑不解嘅，點解香港人變咗咁嘅咧？瞬間咁樣，咁啊，直至到2014年，啱啱下角道被佔領嘅時候咧，咁啊嗰幾即係嗰個下角道同埋海富中心之间嗰个高度唔同㗎嘛，即係条马路高咗成我諗米岭㗎嘛。咁呢啲人要跳落去，唔識跳嘅话呢就好论尽。咁竟然见到有啲呢靚女呢就扶人哋落去㗎喎。即係唔理嗰个係马佬啊光头大肚腩啊佢都照扶喎。哇，呢啲情况只係舞厅先见到㗎咗喎。但係又喺香港人嘅生活里面见到，即係令到我真係大惑不解嘅呢两次。咁我相信如果听日呢你和你索手这个行动，假若他们能够真的手牵手一个钟头不看电话呢，即是我都写个福字。即是你不要说啲僆仔，我自己都是。那怎算呢？看不到电话又没有资讯又没得打卡又上不到 IG， 那怎算呢？那不知道怎么玩法，我想不知道有没有看那套有套灾难片叫做 Us， 即是黑人做的。即係個黑人家庭就走咗出去，著曬囚衣咧，就出咗去人哋屋企嗰度殺人咁樣，有套咁嘅戲嘅。咁咧亦都係揾翻同一個家庭咁樣咯。咁嗰套係災難片嚟嘅，中文叫咩啊 ？Us。咁咧就係、是、有個就係、是、Hand in Hand America 一場，就係、是、咧所有啲人手拖手咧就 across 美國，成個美國東西岸 cross 咗去。咁呢好壮观嘅。咁我第一时间我听到呢个玩法呢，我就諗起嗰套戏嗰个海报。咁我真係其实我諗住个直升机即係个航拍机插晒电諗住去影㗎，但係都係如意算盘都係打唔响㗎。因为成个机场嘅 area 都係 restricted area 嚟嘅，係起机都起唔到嘅。咁所以打消咗呢个念头。哇，如果唔係真係精彩㗎，諗下。由机场到拖佢嘅目的呢就只係拖去拖去东涌站嗰度都好远下嘅其实。咁但我相信以香港而家会企出嚟嘅人呢係一定长过喎。但长唔长得到拖到去嗰、那个青马大桥收费站呢，我諗就真係未必得。咁但如果有平时200万人嘅游行，你一条链咁样拖呢，我諗如果真係有咁多人啦，你拖埋过去嗰、那个青马桥嘅对岸都得啊！即系如果拖到嗰度嘅话，哇，真系不得了啊！全世界有一个可以话系世界纪录添啊！因为我头先讲紧嗰个across hand in hand across America 嗰个咧，都系假嘅，都系海报嚟嘅。咁嗰套戏咧，嗰啲都系特技嚟嘅。咁如果香港能够做得到咧，哇，真系劲，真系好自豪啊！真系，虽然冇咩着数，但系好自豪咯。即系大家有份创造历史嗰个感觉。 Compound 未开始都扣十五日，我即时笑佢香港友又唔去玩，澳门友又唔去玩，系都要过去绝地玩，真系攞嚟衰 cliff 朋友。富山矿坑大家好， 听日权 突发而确认，国泰港龙工会主席施安南无辜被炒，工会联署要求管理层解释灾难系列。国泰港龙空勤人员协会主席施安南无辜被炒，南公关觉得已经唔系咩白唔白色恐怖嘅问题。廖哥马交捉咗英国领事馆嗰个人屈佢叫鸡，真心扑街，就好似国产007屈个盲体国家机密一样。 咁你即係话嗰个 Simon 係机嘅啫，係咪？如果你用呢个比较，因为佢係一个正常直佬都会叫鸡㗎嘛，咁所以呢个比喻唔啱，你再作重作。 萨洛斯恩信内地人面识别是相当成熟，去网吧上网，网络借钱，支付宝支付都已经可以人面识别。Carrot Y 熊猫大河道啊， 唔 系叫国泰港路， 唔系大河道，嗰条叫大涌桥路啊，好似系，即系消防局嗰度啊，讲紧。咁啊，同埋阿 Candy 话二确实嗰单嘢咧，国泰港龙工会主席无端俾人炒咗，即系觉得呢啲工会主席咧，从来咧，即系我目睹香港嘅公运咁多年咧，即系我唔系研究，但系我睇新闻噶嘛，咁同埋我都识少少工会嘅朋友噶嘛，咁咧越高调嗰啲系员工嘅工会嘅人物咧，系从来都唔会炒佢嘅，因为佢够高调啊嘛。一炒咗嘅时候咧，成个工会咧都会帮手去声援佢啊，或者再俾压力社会或者佢公司啦。咁但系今次呢个行为咧，摆到明咧，又系嗰句啦，即系以前俾个胆警察都唔敢做出今日嘅嘢啦。又系背后有啲外国嘅势力干扰咗之后，即系外国国内嘅势力干扰咗之后，咁就咩都够胆啦。咁好明显，而家国泰系俾人威胁啦，即系你如果唔交人咧。你唔使上嚟，即系唔使去做生意啊！啲机唔俾你落啊，兼夹连个航道都唔放俾你啊！哇，即系出到啲咁嘅咁极端嘅违反国际规矩，夹硬话影响空中安全嘅理由，即系我觉得系冇得救噶啦，真系。即系嗱，譬如阿 Eddie Sir 头先咁讲啊，冇办法，冇办法啦，咁样冇计啦，咁样，我觉得咧，国泰呢啲真系冇计啦。即系唔通佢间公司收粒咩？即系如果唔做大陆，因为佢又生意近来又唔好，又争人好多钱。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真系好难为佢谂下点样解决。即系而家其实两边手掌肉手背又肉。如果你得罪咗呢班人咧，呢班人好似我话斋，大家都肯牺牲嘅或者尊严。如果成班一齐怠工或者辞工咧，佢都几头痕。即系可能大家有呢个转行嘅准备。咁其实最头痕就係国泰喎，佢点样咁短时间请到咁多人呢，咁佢公司一停咗咁崩溃又真係执埋粒咁样。你知啦，炒嗰啲油啊炒剩就全部舐晒嘢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国泰都几大镬呢单嘢。咁所以係即係佢咪就要选择囉，究竟企喺极权嗰边啦，因为企喺唔好讲个鸡蛋咁渺小啊，即係企喺做生意个角度咋嘛，其实。即係你做生意做少啲，你拒绝同呢啲人合作嘅，系会死嘅话，咁你咪睇你咁牺牲咯。即系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嚟噶嘛，国泰唔知系咪咧？太古嘅应该唔系上市嘅，太古系咪上市嘅？ 太古 系，即系你咁样要交代咧，就即系的确几难做嘅。咁但系你唔能够理顺到你啲员工，你都好难搞噶嘛，大佬。 机管局都炒人啦。 机管局咧，政府部门嚟噶嘛。 公营 机构冇工会喎，仲要咁，所以而家真系乱咁嚟啊！香港已经提早2046嘅，根本就已经。 你个马交捉咗英国领事馆嗰个人屈佢叫鸡，六系叫国泰港龙咁。唔将今日听到个朋友同佢个女讲，佢个女7岁，话听日翻大陆做嘢，借你个电话俾我。如果唔系翻唔到香港，个女问点解？我朋友话佢电话俾公安 check 实死。HK message retracted. Ultraman 数96。有人话拍摄目标系记者，卑劣人族做嘢用白色恐怖进阶版。Coco 探长好， 你好啊。喂，咩叫做卑劣人族？卑劣人族做嘢用啊，唔知你讲乜，有冇具体啲啊？我唔识呢啲 term 喎，系咪打机嗰啲 term 嚟噶？喂 ，Coco， 你好， Echo HK agree， 电视台已经影晒。Whisky 大家好 ，Milan 系英国陈探长，你好。 Hello. MR 车上水新屋岭扣留中心，邻近落马洲，驾车只需数分钟。Chesnable 8.11 景区54人扣押新屋岭扣留中心之后，31人送院，6人伤势较重。Pathmatic MB 二， 哇，其实系一个虐待集中营嚟嘅，即系入侵去啲人都又断骨又剩嘅，即系太离谱啊！即系其实。呢、这个国际法庭应该要搞搞呢啲 case 啦，即系完全系违反人道。咁但系我都有个正面嘅希望啦，即系实要还嘅根本。 Jack Music M B U S 我们二 Tokyo 高新屋岭系拘留所，啲示威者捉咗入去，俾黑狗打到入厂。Maxwell 你好，探长 H P Y Chan 新屋岭系81个晚有54人被拉，有31入院，其中6人伤势严重。女随兵者个人在讲什么？胖胖听闻有示威者系新屋岭拘留和打获金棉岭。探长好，大家好。女随兵者是谁呀？女随兵香港的警察探长吗？附上框我都会去拖手，先去地铁站。在听义工安排，在行人路拖，不出马路。红绿灯时绿灯照拖过马路，红灯返回行人路。 Okay. 见到航拍机就开两手机。 哦，但系嗰度系 restricted area 嚟嘅，以我所知，即系我试过都喺呢地方起机起唔到嘅，即系直头有个红色 spot 嘅范围，机都起唔到，嗰、那个枫叶都唔转嘅。有冇人？听日实有人带去噶啦，但系飞唔飞到咧，真系唔知道。 DWNTHK， 明天大家一起和你拖。 OK。 DWNTHK， 太古不是上市，留人新股国泰。Anson 为国泰好难误，贵系因为航空业好难误用中国空域。Anson 为之前系摆明用空域使用权逼国泰贵。 系啊，冇错。嗱，大家咧就见到呢个唔知咩兵咧，即系啲咁鬼战斗格嘅老豆改埋啲咁嘅戇鸠嘅名咧。咁就即係唔好理佢啦，绝对。即係如果大家发现佢係嗰啲罕有嘅品种，因为我而家唔会招呼㗎啦。 留人生涯才有机，有钱赚。 哦，係。咪就係囉，即係香港人就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即係头先 send 咗条老鼠嗰条片出嚟呢，就即係我长期呢都係靠佢嚟解困㗎。即系睇啲老鼠落网咧，系好开心噶，因为啲老鼠已经好聪明噶啦嘛。咁我亦都研究咗一排咧，发觉老鼠嗰个声音咧，即系佢啲叫声咧，系佢唔系同同类沟通嘅。我觉得系纯粹情绪发泄嘅，即系同某种人类都一样啦。即系喺度嗌个同埋讲埋啲嘢系冇意思嘅，即系纯粹发泄嘅啫。咁咧，所以原来如果老鼠真系识得沟通咧，识得讲翻啲有内容嘅说话嘅话咧。佢应该会叫啲同伴唔好中伏嘅，咁后来原来老鼠又冇同理心啦，发现因为咧嗰啲老鼠咧系咁跌落个窿嗰个箱嗰度咧，咁咧佢不停咁叫嘅，但系咧不停咁有老鼠落嚟，佢系咪叫紧喂落嚟正啊喂正啊喂咁样，即系不单止冇同理心，仲可能会会害埋，即系整蛊翻，即系自己揦嘢咧，即系自己衰咗之后咧。就都唔想人哋好啊，即系啊呢个纯粹疑人化啦。我谂两样都唔系嘅，即系纯粹佢呢种生物咧，即系从来都系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搵到食就食，即系自己揦咗嘢又都亦都唔识得劝退啲同伴嘅，即系冇呢种邻舍关系嘅。我相信佢邻舍关系发挥咧，只系喺啲气温嗰度有显露出嚟嘅啫，因为原来喺啲好冻嘅地方，啲老鼠走埋一齐嘅，即系猫都系咁嘅，咁啊都几过瘾嘅。其实老鼠，我觉得呢种生物，呢又系狂吸 pen pace 嗰啲咧，即系我睬佢都嘥气，同埋冇人睬佢，佢真系好冇瘾。 行行真听话，悭钱。 你讲紧咩先 ？The man to Chile， 香港好快变新疆集中营。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讲冇计之前，就真系要即系谂下系咪真系冇计咯？ 即系根本就同捉老鼠一样啫嘛，佢就睇穿咗你啊嘛。 恶徒谣我都睇咗好耐，老鼠 video， 哈哈。Anson 为香港地铁系咁装 C C T V， 真系千等线。 系，咁啊谂下计啦，冇办法。喂，咁我另外想讲下咧，就系、是、我有头先收到一个消息咧，就系、是、我其实我喺灵异节目啊，即鬼故啦。咁我有几个成日见鬼嘅线人嘅。咁咧，我成日都耐唔耐 update 下佢，喂，有冇鬼故讲下俾我听啊？咁样，咁咧就嗰位朋友咧就佢话，诶、欸，即系因为我有一次去饮咧，佢系一 band 友嚟嘅，咁佢同佢老婆同埋个女一齐，咁佢三个都喺屋企见鬼嘅、哦。咁例如有啲好出奇嘅鬼故咧，就系、是、鬼系会做家务啦，即系做少即系抹嘢啊，咁块布又拧个毛巾啊。即系总之帮手清洁咗啲嘢啦，咁啊当然我冇问佢太太系咪因为即系梦游你又唔知咧咁样，因为当时我都冇谂到，咁啊同埋佢太太又喺度费事讲，可能自己都唔定噶嘛，咁咧即系如果你要 challenge 出嚟有好多可能嘅，咁啊其实最好就装部 cam 喺度就咩都睇晒咁样咯，咁咧于是乎咧就佢都几年冇交货俾我噶啦，咁啊突然间头先打嚟咧，唔系头先WhatsApp 我咧。就系、是、话，佢话有单嘢咧，仲恐怖过鬼故。咁又点恐怖呢？原来就系话咧，佢咧就住西贡嘅。咁咧西贡嘅某一间中学咧，咁佢个女就升中四升中五，就嚟开学嘅之际咧，就将会系佢个班主任嗰位老师咧，就 WhatsApp 佢，就问佢暑假有冇去游行啊？咁样竟然会问呢啲问题、哦。咁大家谂到啲咩呢？咁啊，踊跃估咯，咁嗱，佢都得两个可能嘅啫，系咪？ 协会了零三零二零一探长你好， 喂 Hello， 排住 队 好 龟 啊！你一句，五毛一句，真系笑能死。留人生至妙，不可以杀生，捉到老鼠要放生。多谢你啊，9527，而家轻铁站隔几步就有 C C T V， 年头嗰阵都唔系咁样。 系，而家摆到明噶啦，根本同大陆接轨啊嘛。咁呢啲真系避无可避噶啦，除非咧。出親街都 black block 啦，又或者即係而家以色列發明咗一個面罩咧，有立體切割嘅，咁佢就知道嗰個人面識別嘅咩運作嘅時候，你戴咗落去咧，完全輕機嘅。咁呢個係可能將來嘅時裝啦。咁或者而家入定一啲貨，或者唔知淘寶有冇賣咧，你買翻上大陸都仲得啊！呢個設計。咁佢好似中間有個 block 喺四方，個額頭定呢度唔知有兩條，哇！黐线，喺讲到边啊？讲人面识别啊，面罩。喂，如果大家揾到post 出嚟啊，我上次又冇 save 到。 协会了零三零二零一。 喂，我唔明啊 ，Liu Peggy 咩叫？你一句五毛一句，真系好笑能死咁啊？系咩意思啊？即系咩每人一句啊？我都唔知道，我就冇睇到啊，费事嘥版位啊，简直系。咁啊，留人心话寺庙不可以杀生。哦，咁如果有鼠患咁点算咧？间庙搬系咪？宁愿，因为我睇西藏七年咧嗰套戏咧，咁啊讲阿达赖喇嘛咧就想喺个寺院嗰度，即系佢个寝宫嗰度起一个电影院。咁咧，于是乎起咗好耐都起唔到啊，因为咧要。即系用啲石屎同磨泥嗰啲，定唔知用咩方法起咧，就要掘地嘅。一掘到地咧，发现有蚯蚓咧，就要哇咁样逐条咁样处理佢咧。咁所以咧，搞到啊 Brad Pitt 好猛，哇！点解啲工程咁进度咁慢咧？咁落场睇下，原来系为咗保存啲蚯蚓，唔可以杀死佢，要搬去第二度。咁样掘嘢嗰条又系嗰度有，捉蚯蚓又系嗰度有，咁变咗啲进度好慢咁样。呢唔知系咪真事嚟嘅咧？ 喜欢了030201，听咗你好耐啦。眼神 为 了出亲街都学穆斯林咁，由头包到脚。眼神为个头包到露出两只眼。Terrace Y 熊猫7月14嗰晚成班黑警开前方无人地带狂开烟雾弹，可能即系见鬼。几间电台直播影晒，爹单算唔算鬼故 ？The man the chili 猫猫开片 ，Alex Sal good morning，Alex Sal with Joel。 喂，系咁啊，熊猫，你讲一单嘢咧，其实我做 live 都讲过啦，咁我梗系唔信佢见鬼啦。我亦都諗到一個好合情理嘅理由，就係講佢點解要射咁多催淚彈咯。咁你聽翻啦，我諗係一個禮拜前定7月14之後嗰晚嘅狗吹咧，應該係係咯啲貓開片喎咁樣。喂 ，Alex 你好啊，而家先嚟啊。喂，咁啊，另外咧即係講緊嗰間西貢嘅中學咧，咁呢單嘢好新鮮嘅。咁我都係頭先開 live 之前咧就同佢。一路 WhatsApp 緊，咁咧正常俾你會點先？有個老師就喺你個女個 WhatsApp 群組嗰度就問佢：喂，你暑假有冇遊行啊？咁樣咁第一時間咧，我同我朋友都係諗：哇，唔係啊嘛，你間左校嚟噶，即係我咁諗啊，你係咪左校嚟噶？咁樣咁原來又唔係左校嚟嘅，咁於是乎咧，我朋友咧就開始起佢個老師底咯，我相信。咁咧就话哦，原来系黄师嚟嘅，咁就系怀疑佢咧就关于罢课嘅一个资料搜集，即系一个 research 啊，即系睇下究竟佢哋会唔会系一啲黄师嘅家庭，甚至乎会唔会系即系个支持度有几大咯？即系假如你嗰班同学仔全部都话冇游行嘅，咩都唔知嘅，咁你贸然走去。话俾人听，要罢课嘅，咁可能嗰啲人一头雾水，仲兼夹家长会投诉噶嘛？咁我相信系评估紧，万一要罢课有几多阻力啊，同埋有几多人支持咯？咁啊，都听落都舒服过开头第一个感觉咯。因为第一个感觉咧，又系以为白色恐怖啦，即系好容易咁样谂啊！即系其实大家都好紧张啊。尤其是好小心一啲讲一啲好敏感嘅问题，而嗰条友你又唔识，或者你唔知佢底细，咁就正如我琴晚我约咗啲旧嘅同事咧，即系一齐合作过啲行家，即系电影嗰啲咧，就出嚟饮嘢去间酒吧度。咁点知咧间酒吧硬系有个唔知少东又或者系 PR 嘅负责人咁样走埋嚟捉晒酒啊，即系倾晒偈啊。介绍啲好嘢你饮啊，即系嗰啲滑头嗰啲，我怀系少东啦。咁咧就佢嗌得出我个名嘅、哦，咁原因咧就系、是、有一次我落去饮嘢嘅时候，原来酒吧嗰位 brother 咧就系、是、有听9/24嘅，咁但系嗰个 PR 类似嘅同事咧就冇听嘅，咁但系可能透过佢识我嘅，咁嗌得出我个名嘅。咁飲啦，即係飲下嘢呢，即係就走埋傾下偈啦，即係講呢排生意好淡啊，咁例牌咁梗係賴㗎啦，係咪？咁跟住呢就話、我上次你嚟飲嘢對我傾偈一班呢係警察嚟㗎，即係我即係即刻戴頭盔，我呢個政治中立嘅，咁咩意見我都聽嘅，同埋我又唔係幫呢、這個唔係幫嗰個嘅，不過咁樣就長篇大論啦。 多谢你啊！9527，刚才有网友留咗一句8964，讲上面跳舞，跳舞又打翻句8964。网友们赞紧五毛听话。Terrace Y 熊猫我有听，记得报销喝水。陈地主星期一将军澳冚人忙咗成晚，二代美女元朗白衣人事件未解决，香港永远都无公义。陈地主登头 系，陈地主咩啊？将军澳斩人忙咗成晚，你系嗰度啲村民嚟噶？喂，嗰条友咧，话得50岁啫，但我一睇个样，我以为60几岁嘅添。开头仲系啱啱即时新闻咧，仲唔知话46岁，我冇搞错啊？因为我见到阿星舌医生咧，都系类似咁嘅年纪，一两年出入。佢话唔系啩？呢、這个阿叔40几岁咁样。咁我发觉咧，即系我身边嘅朋友咧，同埋观察上咧，嗰啲。好后生，但个相好老嗰啲咧，就多数系男司嘅，唔知点解。 咁嗰啲逆齡啊，即係又要年紀大又唔好化嗰啲，就多數係黃絲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經驗咧？即係所謂黃絲啦，未必係，即係總之唔親政府嗰啲咧，啲機能好啲嘅喎。唔知點解親政府嗰啲咧，就好老相嘅，四廿幾五十歲咧都成個六廿幾歲阿叔咁嘅。嗱，其實就唔係冇得解嘅，因為我即刻都喺度思考緊啊，點解嗰啲人咁鬼老相嘅咧？我谂最主要咧就系佢哋中意翻大陆吃喝玩乐、索 K、饮酒、叫鸡、食野味咁样。喂，你喺上面过得多呢啲生活咧，喂大佬你真系个年纪即系个样啊，包保你好快衰老啦。即系上上面消费成日样嘢都系错噶嘛，包括你有啲主流世界都唔做嘅，你又走去做，因为野味有好多细菌，嗰、那个细菌咧就一般。正常人食嘅药系医唔到嘅，有辐射啦，啲水源又受污染啦，咁啊同埋暴饮暴食啦，因为啲嘢平啊嘛，即系饿鬼道咁样，哇抵啊咁啊狂叫叫成台都系食唔食晒一回事，又饮酒又饮假酒，咁你唔死都唔得啦系咪？咁同埋阿陈小姐话灯头系咩意思啊？唔系好明白你讲乜，即系你做灯头啊？灯头有咩做啊？我又唔明白。 陈地主系啊 ，Pirins 组探长。 Hello， 陈地主，我住调景岭， 由、oh, okay. 人生寺庙有鼠患，用老鼠笼捉咗攞出元朗放生。陈地主，我都 say X 啦。Anson 为香港上一代最 Aaron 九系回避主权问题，东方根本无联邦制的思维传统，边会有真正自治？康康曹求廉良道 P K 个样都咁后生。 曹咩？曹永廉。咁佢做幕前又唔同啦。咁啊，或者。唉、哎，唔知啊！幕前嗰啲人咧，我真系觉得都几惨噶，即系明明香港人嘅大多数咧，都系尤其是后生啦，都系唔妥嘅政府啦，或者唔中意警察啦。但系佢哋啲少数嘅咧，即系佢嘅市场好明显咧，就系威咗落大陆嗰度噶啦，已经。咁我哋其实都唔使咁紧张嘅，对呢啲人，即系你当佢系大陆嘅，即系当佢系大陆呢都得噶啦，我觉得就索性。咁所以曹永廉啊，曹永廉仲系我嘅校友嚟嘅，啲咩阴公嘅真系。咁所以佢哋又系阿 Eddie Sir 嗰啲 friend 话斋冇计啦，我做得呢行咁样，即系做得鸡又唔怕人哋咩大咁样嗰啲咯。佢理论就系咁啦。 Dilbert 早晨，探长王 国 伟。 喂 ，Hello，Dilbert。咁啊，既然今晚大家咁冷静咧，咁我继续讲埋我原本要讲嗰啲啦。咁头先讲到一半咧，就系讲到。哎呀，我记得讲到一半停咗，讲紧咩噶？唔记得咗添。有问题啊 ？Ricky John，Hello， 刚回港发现证咗，探长同意吗？ 头先我讲咗啦，都系静晒噶。即系其实老实讲，而家即系沉淀嘅心情啦，冇咁激情啦。因为我都尽量控制住自己，唔好咁激情嘅。即系打爆只眼都爆咗咁多日，即系都唯有祝愿佢快啲好翻啦。咁但系我见到今日就大家好多。个 profile picture 咧都揞住只眼嘅，咁我觉得系，即系我就唔，我赞成你咁做，但我自己又唔会咁做嘅。 陈地主登头等于公关卖桌卖酒。 哦，你讲紧嗰条友啊，系啊，冇错啦，你头先就系讲紧嗰个登头啦。啊，多谢你教识我呢样嘢啊。咁咧就就话俾我听，虽然咧我就两边咧都唔帮嘅，咁咁不过。佢话嗰班警察朋友话俾我听咧，嗱呢样啊真系好鬼突破嘅一个讲法，我第一次听嘅，唔知道有冇人听过咧。咁咧佢就话，诶、哎，我真系绝对反对暴力噶。我话超暴力人都反对噶啦。我话又俾人断正影晒差佬，混入去做卧底，又弹珠，又放火，又成都系嗰班噶啦。我就唔会觉得一般。读中小学或者读中学大学的大学鸡会做埋一啲咁极端烧人嘅车啊，掟个电池落啲火度啊，掟汽油弹啊，我就其实唔系好信嗰啲系普通嘅示威者做嘅。咁咧，竟然佢认同喎，系啊，嗰啲差佬里面都有无间道噶嘛，吓唔系啩？咁差佬无间道啊，咁佢为咗咩咁做咧？佢话原来啊，有人啊。就俾钱差佬咧，叫佢混入差佬做一啲即系反间又反间，做一啲好离谱嘅嘢咧。咁跟住咧，差人成日处分佢之后，佢咪唔做咯。 跟住就去外国噶啦。哇吓，咁咩人会出呢啲钱咧？跟住咩人我唔知啊。不过肥佬黎呢啲咧，就一早已经策划咗呢单嘢噶啦。就话所有嗰啲股票沽晒之后咧，就整冧香港咯。咁啊，我咁你系咪即系意思系话肥佬黎出钱？嗱，我冇讲过。我话屌你冇证据，你唔好乱讲。我谂嗰啲差佬有名有姓噶。即係做嗰啲嘢俾人壓扯咗啲，咁但係點解完全冇人講嘅咧？咁樣，喂，總之嗰啲有計啊，啲唔知咩外國，唔知咩國家啦，咁啊，總之咧就安排咗啲人啊，大早都喺度噶啦。我啲朋友話嗰啲差人大早已經喺香港咧，專係喺度搞差佬、搞警隊嘅。咁而家有機會咪出嚟做嘢咯，咁樣。哇屌！即係覺得創意就十足，但係咧都仍然係有啲嘢解唔通嘅，因為又唔敢講咩國家啦。其實我諗佢講美國啦。咁又講唔到咧，嗰啲人就算啊斷正俾人拉咗，如果警察知道佢卧底啊，屌你告得啦，仲點會放佢走啫？即係完全九唔搭八嘅，即係編劇都諗多啲層面啊，大佬，即係太渣啦編得。咁仲同我講咧，仲話哼，你知唔知嗰啲咁嘅示威者啊？打警察一萬，就唔知燒車又唔知五千，擋路啊又唔知設路障又唔知幾多嚿咁樣嗰啲咧。哦喂，屌堅噶，喂，俾個電話嚟啊，我都想做啊呢啲。咁佢話梗係費事搞到自己啦。如果呢啲成個 list 睇曬啊，即係咩價目表有曬。我喂，你又出得我出得，我你識 Excel 我出到呢個價目表噶咯咁樣。佢又答唔到我啦。總之係真嘅。我話你點解覺得係真咧？佢話總之有即係有人出錢就有人做。我喂，我想做喎，你嗱臨俾個電話嚟啊。我就因為咁樣。就同佢交換咗電話，我話嗱，如果有呢啲咁嘅雞頭咧，即係你就即係帶下細佬啦，你就俾個電話我啦。咁咧嗱，唔使你出面嘅，總之咧我就走去問佢幾時有公開，又或者叫佢 send 翻啲 message 俾我。咁咧我就真係信啦。其實我兩邊都信嘅，總之有證據我就信嘅。所以我總之咧有個差人斷正係扮示威者嘅，咁我咪信咯，因為真係斷正咗嘛。咁你嗰單嘢咧？你话有人出钱有世界目标去做嘢嘅，我话嗱，我真系想踢爆佢，我真系想自己去报名，得唔得先？咁佢勉为其难就同我交换咗电话，话有料咧就 WhatsApp 俾我。咁而家我都仲等紧，至到而家都未有嗰啲就业机会啊。咁所以系啦，等下先咯。呢个即系佢哋咧喺冇证据底下咧，吹捻到咁离谱咧。咁當然有人話我都係啦，冇證據你又話人哋唔俾錢，咁但有證據講咗又唔信啦，當然。咁咧就但係有論述噶嘛，你背後成單嘢要好合情合理，你先有個合理推斷、合理相信噶嘛。咁但係我問佢錯漏百出，又嗰啲人為咗咩人做嘢？點解做咗嘢？佢照計係警方嘅敵人，點解警方唔督佢出嚟，唔揾律政署告佢咧？佢又解釋唔到嘅，可能咩叫律政署點樣運作，佢完全唔知嘅，係咪好笑啊？你話真係， 紅紅連成龍都有影啊！四 H K 雙二代美女，其實林鄭要拉去青山病院度過餘生，先至對得住香港人。Caris Y 紅貓乜邏輯怕探長，你都係唔好同呢啲朋友講咁多，會壞腦。Anson 話要警察卧底根本係 entrapment， 煽動破壞社會安寧就可以屈在場其他人暴動罪，卧底就唔告，同左檢控的律政司打龍通。Pirates 探長你唔好咁玩人啦。 我唔係玩佢啊，我想求證啊，即係嗱，假若。我真係能夠揾到呢啲咁嘅阿頭咁樣，我起碼我證明多一樣嘢咧，因為嗰啲藍絲嗰啲嗰類咧，幫港出聲嗰啲咧，佢真係深信呢啲咁嘅傳聞嘅。咁但係即係我都要證明佢係咪真，即係我唔能夠 100% 否定嘅。咁究竟背後係點嘅咧？即係知道都好啊，係咪？咁知道嗰啲係咩人都好啊，係咪？咁啊，同埋你又放心啦，嗰啲人唔係我朋友嚟嘅，即係譬如呢位唔知 Parent Sure 啊，唔係 Anson 啊，定唔知邊個，總之唔驚熊貓，即係唔驚壞腦嘅，因為第一佢唔係我朋友嚟嘅，即係只不過去嗰度消費嘅時候，佢招呼我嘅一個當地嘅同事嚟嘅啫。咁當然呢啲人係好難做到朋友嘅，老實講，即係你咁都信嘅話，我究竟 怀疑你嘅智慧，定系怀疑你嘅人格咧？咁样， Samantha Chili 有人分析班克警无人都乱叫乱举旗，系做俾传媒影，主要系 TVB 正体 TVB 嘅就觉得差佬有跟足程序做嘢。C 同依家 D 国家机器反应好快，你唔好理个故仔有几烂。例如 Simon Chang 单嘢，未话佢嫖妓之前，其实已经传紧条片话佢喺高铁上面同人嘈交，所以拉咗。总之政权一定冇错，朱莉港币50元，富商狂人一林老变残。领悟到今时今日仲有朋友用班友天日又出嚟玩来形容示威运动，令我好嬲。 系唔好嬲啊！即系我觉得，只要即系你今日见到大陆喺香港发生嘅嘢咧，即系共产党喺香港干扰香港底下发生嘅嘢咧，你真系唔嬲得咁多噶。即系其实嬲都有个 quota 噶，即系你不停咁样loop 住嬲咧，即系你只会将你嘅抗疫嘅能力降低啦，即系你会麻木咗咯。麻木咗之后，有啲人会放弃啦。有啲人會適應咗啦，咁即係我嘅選擇咧，我就唔聽所有第啲網台，原因即係啲套路嚟嚟去都係不停 recap 同埋不停令到你好憤怒，即係我以前都做過呢啲嘢嘅，我而家聽翻都覺得可恥啊！尤其是有個 jingle 咧，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咧？即係當時嚟講咧，係你係令到一啲唔知道個社會發生啲咩事而知道咗憤怒，當時係呢個狀態。咁但系当今日200万出咗街之后，当人人都咁愤怒嘅时候，屌什么你讲啫？咁但系偏偏咧个市场上咧就好多人咧都中意不停咁样好似上咗瘾咁去愤怒啊！即系不停咁样咧要重复又听，重复又讲，讲究竟个政府有几衰啊？点样恰我哋啊？真系冇意思噶嘛！嗰、那个系资讯嚟嘅啫嘛，你知道咗，咁你要小心啦，要分析啦，或者要反应啦。就唔係一路咁樣重複將嗰樣嘢變成仇恨啊！咁當然變成仇恨都好正常嘅，但係仇恨又成二、成四、成八咁樣，我覺得係對成個運動同埋對我哋行嗰條路咧，絕對唔係好事嚟嘅。我認為咁當然差人亦都一樣啦，佢就當咗嗰啲示威者係仇人，即係當然我就覺得佢係啲智慧同老鼠差唔多嘅，即係頭先。如果唔知道讲乜咧，大家可以睇翻我 Facebook page post 嗰条片咧，即系都有啲好多共通点嘅老鼠同埋差人，真系。 领悟到今时今日仲有朋友用班友天日又出嚟玩来形容示威运动，令我好嬲。Anson 为东方人太多权威性人格传统都太信政府。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 留人生，希望唔好再有人受伤。陈地主24号观塘游行班黑警琴日已经起灵摊天地旁记商场商厦借咗地方做应变中心，我有朋友喺嗰边做物管，讲俾我知。 祝 你近期香港发生的事一件比一件离谱， 你 不愤怒不能消灭敌人。 系冇错。咁仲有係阿陳地主話觀塘遊行黑警琴日哦靈探天地嗰個商場，即係九龍灣嘅呢度係哦，咁佢哋要嚟做應變中心都正常嘅。咁即係差人又唔係坐喺度俾我哋玩噶嘛，即係我哋大家都係輸家嚟嘅。老實講，即係你同警察鬥，好多警察。即係你當係饒恕佢啲智慧有限，因為做咗警察就真係會影響咗你個立體思考嘅，因為成班人集體意志㗎嘛，即係咁所以一啲都唔奇嘅。咁但係所以咪玩得聰明啲囉，即係例如上次呢勇武過後，即係好多人歌頌勇武啦，當然咁有咩收穫呢？我咪盤點嗰一鑊嘅。咁陳地主又講咗好多佢嘅對勇武過後賺到嘅講出嚟嘅，即係唔係亂講嘅，即係有啲事實上你唔係勇武，佢係唔會有作出一啲反應嘅。咁但係又有冇諗過勇武之後蝕咗幾多呢？嗱，蝕咗個眼球啦，即係有幾十人俾人哋毒打啦，即係呢啲係蝕嘅。問題就係使唔使蝕自己嘅啫。咁你譬如你覺得啊，為咗個運動蝕咗自己嘅，咁係你覺得佢認為值得嘅。即係當然佢都有可能話值得嘅，但係我哋唔可以代表嗰啲人話覺得呢場運動你犧牲咗隻眼係值得㗎嘛，係咪？咁我當然係覺得唔值得啦。咁於是乎呢， 上次啱啱嗰個上個星期日嗰個遊行咧，即係和理非法遊行咧，即係唔係遊行，係非法遊行啊！即係嗰個維園集會咧，咁和平理性之後咧，又盤點下有咩收穫咧？咁似乎即係大家可唔可以具體講得出嗰日之後有咩收穫咧？即係不如大家 brainstorming 下，諗下究竟嗰日和理非之後，政府嘅新聞發布會，又甚至乎個取態有冇改變咧？咁我見到係有異動嘅，即係有啲唔同咗嘅。咁但不如大家再講下觀察到啲咩啦，好冇？ 留人生美套片咧，有隻大老鼠又唔想當啊！ 喂，其實講到片咧，即係嗱，我其實我前後 post 咗兩套嘅，咁一套咧就係嗰個樓主，我覺得佢可以愛心啦，因為咧即係當將呢個老鼠籠咧整到好似嗰啲冒險樂園咁啊，有條成條魚咁嘅形狀，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我 post 咗喺猛鬼 studio 嗰個 page 嘅，咁咧我覺得啊呢條友幾幽默嘅，即係。正如一啲 product design 咧，即係啲狗食嘢嘅兜啦，貓瞓覺嘅兜啦，或者爪板啦，嗰全部咧都有啲貓型嘅或者手掌型嘅嘢喺度。我心諗，俾呢只貓都唔識睇啦，係俾個主人睇嘅啫嘛咁樣。咁但係嗰條友竟然個老鼠籠啊整條魚喺度，我覺得幾幽默嗰條友，幾有愛心嘅。咁我亦都睇過好多咧，有好多老鼠咧。好個性格真係隻隻都唔同啊！譬如你講嘅大老鼠咧，死都唔肯入咧，但同時咧，有啲老鼠咧就唔係經嗰個陷阱自己捐入去又有啊！咁甚至乎咧有啲咧有電嘅老鼠籠咧，即係佢唔係電死佢啊，係電到佢思考唔到一直飆，因為要逃走，咁啊中咗伏啦！咁嗰啲咧，我見到有啲老鼠咧，懷疑都唔懷疑，大搖大擺就行去電嗰個區咧，或者衝過去咧。又或者有啲咧電到跌咗落彈翻上嚟咧，即係我覺得好鬼治愈嘅呢片。不過有啲朋友咧就見到老鼠就完全崩潰嘅，咁嗰啲咧就嘥咗呢個樂趣，我覺得。咁我覺得係啦，啲老鼠片都陪我好多晚啊！即係有時睇見示威嘅片段，睇到好 sad 嘅時候，我就揀嗰啲片嚟睇咯。 M1 议员对立法系老共惯用伎俩，统战敌人嘅敌人玩分化，佢哋最想香港人愤怒痛割席，连灯仔都唔会上当。留人生嗰日好话冇人受伤又可以表达诉求，穷穷170万人个次得到世界各地自由世界嘅人支持。 系，我反而想听阿陈地主有咩讲咧？对和理非嗰日嘅集会。 自从和理非之后，田小米打社徐棍上话，如果一个月唔使出吹，但佢阿爷应该比较安心咯。 哦 ，OK， 共产党系唔会安心嘅，即系佢永远都系生活喺一个惶恐，成日惊俾人谋朝篡位，惊俾人陷害，惊俾人毒害嘅一个政权。任何人去到嗰啲位咧，即系其实你睇黑社会片都睇得多啦，即系嗰啲黑社会大佬咧，即系硬系侧边有把枪啦，或者硬系揾啲超级高手嘅打手喺侧边傍住啦，因为对自己嗰个政权好冇信心啊。因为身有屎做咗太多衰嘢咧，成日谂住有人嚟覆桌咧，咁所以阿田少佢都唔系好了解共产党啊，似乎。 陈地主政府表面态度软化，但五样诉求一样都冇答应。 系、哦，即系拧一拧嚟讲嘅啫。咁啊，除咗咁之外，仲有咩有咩变化咧？即系佢个变化就系、是、我目测啊。咁啊，擁咗兩個元朗白衣人，就改判，即係改告佢係暴動罪咯。但兩個啫，拉廿幾個，咁同埋嗰個西瓜佬啊，嗰全部都係冇事喎。咁我覺得佢哋拖咁耐咧，我認為咧個原因就係傾緊安家費，因為佢哋你嗰個自發走出去打人嘅咩？你嗰個真係好憎嗰啲人，憎到要打咩？其實今時今日所有嘅。施暴者都是做嘢嘅，即係包括爭錢啊呢啲元朗白衣人啊咁樣，全部都係為錢出嚟噶嘛。佢點解面罩都唔戴咁夠波咧？就係、是、誤信咗何君瑤之流嘅傳聞，就係有阿爺撐咁樣，即係當然佢哋阿爺啦。咁所以佢哋咁囂張咯。 咁但係今時今日政府即係覺得個壓力太大嘅時候，同埋佢自己製造一個落台階之後，咁咪開始揾嗰啲人傾咯，即係傾其實傾安家費咧，即係本來政府大把錢噶嘛，譬如你要俾有人話俾100万咁樣，佢先至可以走去認罪，坐受到八碌咁樣。咁但係最慘係同佢哋傾嗰個人自己又落格喎，即係覺得中國人好離譜啊！琴晚我先至見識到咧，然後當時我做嗰套電影咧，我收嘅錢咧，嗰、那個片主咧，即係咪我個客咧，就聲稱因為報税嘅時候發現我收咗佢成100万咁樣。哇！我心諗我即係我拍一套戲，我只係做 design、做劇照同埋做音樂，我收到你100万，唔係啩？咁佢話真喎，我真係 check 到你嗰條單係咁多喎。我話咁你未覺得我呃你？佢唔係，咁我知道中間嗰個人係咩人，我完全信我。咁我估唔到你收佢咁少啫，咁樣。即係中國人就係咁噶啦，即係一啲古惑仔或者一啲即係唔係電影嘅專業嘅人，有個製片權喺佢手，即係啲錢經佢手咧，就真係災難一樣。即係收得我收得唔係貴啦，啊原來佢 mark up 到我咁貴嘅。咁唔怪之今時今日咁多嘢冇得做啦，原因就係中間嗰啲人 mark up 得太貴，報親價都死嘅呢排。因為人都等錢使，我知道。因為我哋嘅價越報越低喎，但係嗰啲中間人咧就越食越深喎。咁變咗咧，我哋越嚟越冇嘢做咯。所以我哋呢行都係息微噶啦。但有啲人有得做嘅，唔知點解。但係早排仲好巴閉，成日喺度炫耀自己好多 job 嗰啲人咧，亦都開始有啲 status 係攞攞地啦，就話哎呀唔得啦。啲客全部死晒蟹啊！因為有啲做 retail 有關嘅行業嘅宣傳片咧，都似乎停曬咯。我啲行家都麻麻地咯，似乎係。同埋而家咧，我覺得嗌口號嘅時候，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次數已經係多過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啦，陰公！即係其實我唔會嗌嗰啲光復香港啲口號嘅，我覺得虛得滯。但五大訴求係好 solid 嘅，但係當大家慢慢走招嘅時候咧，我覺得唔係一件好事咯，真係。 眼神為元朗個日起碼有200个打手，錯 miss 去都唔止30几人啦。劉仁生其實嗰日想出解放軍架和平理性非暴力係贏咗架。奧運會最感動係一位女示威者在深夜時刻不停叫同行者快回家，一齊來一齊走，是日是和理非集會日，趁地主唔好成日用解放軍客人，要出嘅一早就出啦。眼神為下中國人層層剝削，成日架啦，你睇中國救災款項假設係100万，去到災區得幾萬就知趁地主出解放軍會中共一起輸。 即係其實我就覺得咧，出解放軍就唔係冇可能嘅。即係佢一早出，同埋佢而家先出，未必係必然。佢一早就如果係就一早出咗啦，點會而家出咧？即係我覺得我咁樣唔成立嘅，因為當一個地方頻臨政變嘅時候咧，有好多估唔到嘅嘢咧，就唔可以用呢個邏輯去估一啲咁嘅動盪嘅地方嘅。中國好明顯就是一個好動盪嘅地方啦。咁另外咧，就嗱，我覺得如果覺得係咁諗咧，單一淨係覺得呢個邏輯係啱嘅話，有好多矛盾位嘅。其中一個矛盾位咧就係林鄭喺6月12日之後已經講咗唔會撤回噶啦，即係話壽終正寢就算噶啦。咁你會唔會又用翻呢個邏輯？哇！如果佢撤回一早撤回啦，咁我仲追求緊啲咩？咁我哋仲等緊咩啊？缺一不可，即係五大訴求其中一個訴求就係叫佢撤回啊嘛。咁所以你唔可以用翻同一個邏輯去令到我哋個理想會幻滅咗噶嘛。咁所以喺呢個 moment 咧，即係呢幾個月咧，雖然大家好痛苦啦，好唔開心啦，有好多人受傷啦，甚至乎有啲人輕生啦咁樣，但係香港人學到嘅嘢咧，係追翻港英時代咁多年我哋所認識嘅政治咯，我認為。即係呢個係唔係好事嚟嘅，即係最好唔使理嘅。咁但係當你面對啲咁恐怖嘅極權咧，我覺得呢個只係一個交學費嘅犧牲咯。咁所以我覺得最尾咧，即係喺你 做人来讲，即系我做人嗰个态度就系我有啲贪心嘅，即系喺佛学嘅角度讲咧，我就好贪一啲 experience 嘅，即系咩都好奇，咩都想学。咁咧，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光环嚟嘅，即系如果你问刘仁生就知啦，即系呢个都系其中一种业嚟嘅。咁你几难得咧，喺我哋呢个六十年代出世咧，喂，我哋香港几多大时代发生过几多嘢，而我哋亦都系一个认知能力好强嘅时候发生，你系全部都系一个历史嘅一个证人嚟嘅。咁我觉得呢个时候咪好咯，即系可以有机会了解咩叫政治。咁当然对一啲咩都唔知、咩都唔想知、咩都唔理、食粪屙嘅人，系一定更加痛苦咯。咁我所以咧想敬告翻一啲即系同路人咧，即系虽然而家我哋好痛苦咧，但系 end up 唔系一件坏事咯。 但系抢 wedding 同 event 一样俾人食到呢 ？The man to Chu 医院 CCTV 若打条片 timing 真好，有 noise 中心呼吸嘅拇指向上 SMW 根本不用出解放军，阿共煽动民族主义，500万青年去香港斋汉奸就够了，民对民打搞，西方拿阿共没办法制裁 ，Eddie 又系瞓的时候，晚安各位。 Hello， 他 咩话？哦，呢啲系恐怖袭击嚟系嘛？系嘛？用 message audio 嚟揾人嘅，大家听下有咩讲先，几好奇。嗱，讲大陆话嘅仲要。 可以啦，然后这个苗苗回来，你跟他说好了，星期一去签名字了吗？下个星期一，定好几天没？ 签名字是这么办？这里。 等下老 喂， 公要不要？好， 讲什么？ 电到的不是他的，电到是我爸的。 嗱，呢个好奇怪嘅，呢个佢打嚟咧，嗱，我怀疑佢冇老意揿到嘅啫，即系唔系恐怖袭击嚟嘅。咁咧，佢系有佢 through 一个名嘅，佢喺个 Facebook 里面系有名，即系唔系 no ID。嘅人嚟嘅，咁佢仲系英文名嘅，真系好奇怪啊！有冇记录嘅咧？都几好笑啊！呢个我识唔识呢个人嘅咧？嗱，呢个人咧就曾经就想add 我做 friend 嘅，咁咧。就我就拒绝咗佢嘅，我就很抱歉，这女士只会接受实体朋友，即系请你唔介意就 like 我 page 嗰啲系列嚟嘅。咁于是乎咧，佢收咗个 message 咧，佢又冇反应嘅。咁咧，跟住咧就而家直接用嗰个 message 咗佢嗰个打嚟嘅。咁呢啲人当然我唔识佢啦，佢叫做Peeling Chan个 chain 就大陆 chain 嚟嘅 ，C H E N 嘅，咁咧睇下仲有啲咩资料先背后，咁我睇下个 profile 啊，好有兴趣喎，呢啲真系飞来猛喎，真系，咁咧佢咧就净系拱咗个仔个样出嚟嘅，咁咧好奇怪、哦，佢可能大陆人啦、啊，佢个 profile picture 咧就写住致香港人。虽然抗争时间久了，但绝对不能忘记我们一直以来的理念，一定要支持下去。强烈要求全面撤回条例，收回暴动论，释放学生示威者，即是我五大诉求啦。咁啊，唔知咩人嚟嘅，咁好奇怪嘅，佢成个 Facebook 里面呢就冇真真正正一个样嘅，全部都系 call 人哋嗰啲post 出嚟 po 嘅啫。咁得半个仔个样嘅，唔知道有冇人识呢个人咧？叫做 Peeling Chan 啊 ，P E I L I N G。嗱，佢有一啲 common friend 嘅， 啲 common friend 咧，似系都系听网台嘅，都系再清楚啲，睇下有冇人识佢啊。咁我哋有11个 common friend 嘅，咁有阿、花家姐啦，有阿、Frigo Chan 啦，即系文镇嗰个啦，有郭少杰、哦，又有 Simon Kwok、哦。啊，我怀疑啊，佢系咪过关嘅时候俾啲公安攞咗电话咧？头先你听到啲声噶啦，系咪讲普通话？有阿快必啦，吴文远啦，刁文牛啦，即系似乎啊，仲有嗰、那个阿、CEO 啊，即系嗰、那个喺 D100 嗰个黄利明啦，咁啊，仲有阿、范国威啦，咁样，大家点样去分析咧？嗱，我头先就咁听咧，我就估佢俾人抄电话，跟住噶揿错咗啲嘢，头先咧就漏出嚟嗰啲咧就系、是。佢哋喺度商量嘅过程，因为我对普通话咧，我就唔系好敏感嘅。其实头先我听得出系普通话，但系究竟内容讲咩咧？有冇人听到啊？因为以一个人系识得咁多社运界，尤其是社民联民阵同埋工党嘅人嘅 account 咧，一系就鬼啦，一系咧就俾人攞咗电话啦。即系我相信。好难一个普通话嘅人咧，系识得咁多社运嘅朋友嘅，唔知我系咪咁样谂好肤浅咧？ 央赤之点睇 BNO 评选俾个百分之，大家可以吗 ？Alan 唱普通话，陈地主唔识听普通话 ，Anson 为中国人政治问题解决唔到，就成日搞暴力杀人，由清朝义和团嗰阵到文革都净系识用拳头做嘢。Lopez 几听唔明，陈丹 FB 唔好随便 at 人，好多古怪嘢 ，No man 开错掣。 喂，其实我咪就唔系 at 佢咯，其实佢想 at 我，但我拒绝咗啫嘛，咁所以有个message 嘅 conversation 咯，咁啊真系好鬼啊，咁啊有人怀疑系公安啦，咁我都觉得系 央赤似公安， 因为呢啲人系高危噶嘛，咁啊仲有就系、是、阿、Anson 就讲得好正确啦，即系呢啲历史有发生过嘅。咁所以咧，更加印证到咧，愤怒同仇恨同埋暴力咧，都系体现唔到文明社会嘅进步嘅，即系只不过系回归翻即系中国嘅政治嘅色彩嘅啫。我认为，咁所以咧，我系真系唔鼓励暴力嘅。咁当然啊，陈地主嘅讲法咧都有佢嘅理由嘅，我觉得即系佢觉得勇武系。解決到一啲嘢嘅，咁所以盤點咯，大家都冇咩 comment 啦，係嘛？即係和理非之後，所謂嘅盤點，淨係得阿恬少啦，同埋政府表面好似軟化咗啦。咁我咧就淨係覺得，擁咗兩個出嚟交數，就告佢暴動罪啦咁樣。咁嗰兩個可能係冇咁友好嘅新界佬啦，懷疑，又或者佢自己嗰個團體都唔妥嘅，咪擁呢啲傻仔出嚟。就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俾人即系攞两个出嚟祭旗，咁但系冇理由啊！影到样嗰啲，甚至乎真系黑社会嘅成员，我谂警方嘅反黑大把呢啲 data 嘅 database 啩，不如公开独立调查啦。咁样当然我讲佢梗系唔会跟我咁做啦，但可能有一日因为政治压力，佢哋焗住要咁样做，全班落镬都唔系会冇可能噶。即系大家唔好觉得，唉边度会啊？咁啊，今时今日嘅情况梗系唔会啦。第时可能会喎，真系。 Carlos Y 熊猫系咪 0.5 间碟啊？知你开咪就吹鸡叫人入嚟搞事。 哦，咁啊唔似喎，嗱佢又唔应啦，同埋而家超过300人 live 咧，佢都冇人入嚟搞事。So far 头先到240几人，就有个唔知咩军咩兵走入嚟，咁啊我都揿走咗佢啦，咁样似乎就冇呢回事，应该都唔系嘅。咁我最大可能就系俾人查紧电话嘅过程啦，我觉得。咁所以咧。即系你冇咩事，冇事冇干，唔系个利益好大咧，真系唔好翻大陆咯。即系我真系奉劝大家，剪埋个回乡证啱噶啦，真系。因为咧，我发觉早排听过一啲网台啊，唔系网台系新闻啊，就有大陆嘅类似嗰啲新闻系唔知张晓明嘅新闻嚟嘅，咁咧唔知讲开啲。中港嗰啲嘢咧，咁啊，许宏芬啊，成啊嗰类又访问佢两句咧， 佢話唔明點解啲人咧冇申請到回鄉證嘅，真係諗唔到佢哋諗緊啲乜啊！我國家咁好咁嗰啲咧，喂，即係如果佢好介意咧，每個香港人都會有回鄉證嘅時候咧，咁如果突然間有好多人剪咗回鄉證咧，或者唔續期，回鄉證同埋香港人嘅比例越嚟越低嘅時候咧，某程度都是一個抗議嚟嘅，就是、抗議根本我就唔想同你有任何溝通。咁佢大灣區嘅計劃咧，就自然會受挫噶啦。咁佢受挫有咩用呢？就完全唔係冇用嘅。咁如果有呢個 figure 出咗嚟，投資嗰啲人，你嗰個傻嘅咩？喂，咁多人都唔想翻去大陸大灣區，咁你仲做咩嘥咁多錢發展啊？咁啊，自然會拖垮咗呢個計劃啦。咁雖然係愚公移山啊，咁但係如果假如好多人做，好多人能夠放棄咗回鄉證，過一期唔去續。咁呢啲咪成為一個事實咯，即係冇人投資佢就死噶啦，咩都係講錢，佢想偷曬香港人啲錢啫嘛。喂，你全部都窮鬼咁去對你個地方冇興趣，偷唔到錢嘅時候，佢一係就選擇玉石俱焚，一係就放棄。咁兩樣嘢都好過而家咁樣啊，係咪？兩樣嘢都好過將來佢完全 take over 香港，要我哋做契弟、做亡國奴。咁我個選擇好自然啫，係咪？咁所以年輕嗰一輩。因为佢嘅持份系最多嘅，咁所以有呢个反应，我觉得我哋啲老嘢都应该响应下咯，起码都。 刘仁生受到诅咒的中国人，陈地主我自己系有底线，只系无论发生咩嘢事都唔会割席，唔系叫我撑你啊，探长。希望你有开口中，无可能变有可能，哈哈。央赤之国企国家比， 梗系唔会啦，你真系天真啊！即系佢而家就系喺度抢紧钱，因为国企。國家比國企而家都收唔都賺唔到錢，即係都負即係負資產都好嚴重，同埋爭人爭好多錢 ，GDP 又大下降，作條假數佢都唔敢作得咁離譜，就即係證明上面其實真係好撚大鑊嘅喺經濟上。咁所以我哋配合佢嘅經濟滑落，同埋不即係其實我哋嘅不合作運動唔單止淨係運動嘅，即係嘅取捨都係要不合作嘅。咁所以系咯，即系虽然唔系做到好多嘢，但唔通唔做咩？系咪先？咁啊，陈地主有底线，就系话无论发生咩都唔割席。咁呢个系非常好嘅，因为大家认清楚边个系敌人啊嘛。咁但系呢句话点都唔割席，核爆都唔割席咧，我觉得已经变成一个口号啦。点解咁讲咧？但系同时讲紧唔割席嗰啲人咧，同时咧不停咁闹紧民主派，不停咁样有意无意咁样咧。就叫人哋杯葛民主黨嘅民主派嘅，咁但係其實喺呢個 spectrum 裏面，我就直頭覺得民主黨都係我哋呢邊嘅人啦，民主派冇理由唔係噶嘛，冇理由對面噶嘛，就算幾咁賊、幾咁無、幾咁不才、幾咁出賣過幾多次咁樣，但係盤點起上嚟，用數據就話到俾你聽，佢係自己人嚟嘅。但係點解口口聲聲話不割席嗰啲人咧，有啲人咧又不停咁樣？声讨民主党呢样就大话不解，希望陈地主有啲反应啦，因为未必嗰个系你，但我相信你觉得明白佢哋嘅心态多啲咯。咁所以如果你单方面不割席，咁当然我哋本身就唔系两种人嚟嘅，本身就系同一种人嚟嘅。但系我到而家都不停咁讲咧。令到香港人分化就绝对是黄毓民的功夫咯，因为社民联唔系民建联同埋工联会绝对唔能够令到香港人分化嘅。咁至到而家有今日咁嘅情况，即系大家有目共睹嘅。相信我嘅九吹友咧，就相对嘅年纪大啲咧，咁啊，但我哋都明嘅，所以唔使多讲嘅。咁但系大家要留意咯，譬如见到朋友俾佢哋感染到嘅。即係嗰雖然口講不割席，但係咧又成日林卓廷開記者會又話人哋神棍，又話人哋正棍。我之後見到啲 live 咧，不停咁樣攻擊泛民，攻擊林卓廷咁樣，我覺得好痛心嘅。即係都係同一樣人嚟嘅，嗰啲人同樣都好憎民建聯嘅。咁啊，但係可能講講下咧，寧願射落海或者投民建聯都敢講啊。譬如《啤梨晚報》嗰啲咁嘅言論咪係咯，即係好多人 buy 嘅。究竟佢哋？谂紧啲乜嘅咧？即系我就即系一世都可能会唔会明嘅。咁啊，陈地主你啊撑抗仔嘅，咁即系证明咧，你系睇嗰啲议员嘅表现嘅，都非常理性嘅。其实咁样，因为抗仔啊、林卓廷啦、啊，同埋嗰个 歐樂軒嗰類咧，即係另眼相看嘅。因為其實老實講，即係好多人都成日覺得維護泛民啦，即係含淚啦咁樣。但其實我都好撚憎民主黨。咁但係呢個係大是大非嚟噶嘛。咁我對民主黨同埋對勇武都同樣唔割席咯，即係同樣用唔割席嚟形容曬兩班我都唔贊成嘅人嘅行為。咁所以希望大家感染下你身邊嘅人啦，因為有啲人真係搞唔清楚噶。即係譬如我成日都聽啤梨漫步嘅，咁但係成日都咁講咧，某程度我信咗佢講嘅嘢，陪埋一齊講啊。咁嘅時候，呢啲係欠缺咗你個獨立思考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好危險嘅現象嚟喎，認為。 留人生塔甚干屠城，就在这果，中国人受到诅咒。Thomas 去法拉利事件， 你系咪讲紧嗰啲西藏嗰啲地方？你话咩叫塔塔咩啊？塔甚干屠城啊！我唔识呢啲啊，即系我完全系唔识历史嘅。 Thomas 去法拉利事件会唔会影响到中国更大管理问题？ 法拉利事件又点啊？我又唔知道，你可唔可以讲下咩叫法拉利事件咧？请问啊 ，Thomas。 Gregory 真系唔能想笑你哋大陆都唔得，都咁多年还未醒，仲大言不惭在深圳划地发展来取代香港。你哋倾全国之力都不能做到，你哋仍未明你哋不是不及香港好人才、资金或土地。 哎呀，你早啲讲啊嘛，嗰条友走咗啦。不过你同佢讲，佢唔会照镜噶嘛。我觉得中共又系争一块镜咯，即系人心人术嗰啲咧，即系整个我整即系送一块镜俾国家咧，就系、是。照下镜吧咁样咯，即系因为就系唔识照镜啊嘛，即系成日以为今时今日嘅成就咧，就可以好似英国人咁样 take over 香港咁样。你估佢真系当你一家人咩？佢从来都唔会啦，系咪？ 你哋倾全国之力都不能做到，你哋仍未明你哋不是不及香港好人才、资金或土地，而系你哋无法治、无人权，连基本知识权也被控制。党大能晒，你的一带一路已是证明。除班非洲人仍支持外，你的偷塔拐骗经贸伎俩已臭出世界。正如中国梦根本是个痴梦，醒下吧，陈。 喂，其实非洲人咧都未必信佢噶啦。我睇港台嗰啲中国咩色啊，是咁的啊。大家得閒睇下，即係有個 documentary 係外判計劃嚟嘅，就叫做中國式是咁的咁樣嘅嗰個節目。咁咧，你見到嗰套劇咧，即係唔係嗰套 docu 咧，就唔係特別出色嘅，即係只不過咧走訪曬好多同中國有做生意嘅國家，嗰啲非洲國家嗰啲人民係點諗嘅。咁但係咧，最精彩就並唔係嗰個劇，即係唔係嗰個 docu 啊，係嗰啲留言啊，即係大家應該睇睇。好正嘅， 陈地主星期一晚三点几四点都见到容仔出现。Samantha Chili 今次好多谢林卓平条片 ，Cliff 谭文豪都要赞下。 系啊， 请起码泛民今次都会冲出嚟做好多嘢啦。点解一定要接受保皇党乜嘢都唔做就系正常呢 ？Lichat 配大陆用咗咁多钱买 fans， 啤梨同芒果佬几秒数会唔会都系中共买翻嚟留人生？他永远不会解除，除非中国人醒悟到自己受到诅咒。陈地主唔系法拉利，系林宝京 88539事件。Why 熊猫？因为我都有人入，我入微信群，成日叫我去投票俾民建联，成班交人有老有少，最后俾我知道，原来个 group 主系有上线的，佢有指标要收几多个外国会员，最后我留了 D L L M 就退出了。陈 Jeff message retracted， Chesnable 咩嚟呢 ？D 系碌捻教分支 ，Young Tech 知民主党要改革 ，Jack message M B 即时消息，葵芳被铁月台助理打人，原因不明。Now 直播中 ，Anson 为中共派钱先有外交朋友，你睇而家。开始冇钱，开始割席啦。 系，原来咁样嘅，即系你觉得系因为冇钱，所以嗰啲非洲国家咧就割席。咁嗱，我睇个中国式是咁的就并唔系咁嘅，即系佢都觉得咧，即系中国嘅经济侵略咧，同埋佢嗰啲割地赔款咧，真系仲严重过八国联军嘅时候啲鬼佬咁样对中国嘅。咁咧，佢成个码头成个港口卖俾人99年嘅租约。咁但係呢嗰、那個碼頭嗰、那個港口呢佢益人哋益咩呢佢就起咗個碼頭出嚟就方便佢約咗個軍用港嘅。咁而當地嗰啲原本嘅生產啊或者佢用唔用到碼頭呢就只係嗰個獨裁政府當年簽俾佢嘅時候嘅台底數嘅利益。佢完全唔理嗰個國家本身嘅經濟體系啊嗰、那個經濟即係嗰、那個輸出一啲咩同埋入一啲咩貨啊。即係同我哋而家高鐵一樣，即係高鐵嘥咁多錢起咗，咁個目的係咩呢？ 咁都係目的不明啦，起咗先算啦咁樣。佢亦都係咧用一個外交嘅手段咧，或者台底嘅手段咧，令到當時嗰個總統咧就簽曬呢啲咁嘅合約。咁起咗個碼頭假大空咁啊，如何咧咁樣？咁最尾咪就係留翻中國，係要嚟做一個軍事港，係嚟鉛製翻美帝嗰個軍事擴張，或者佢鬼佬，即係美帝嘅一帶一路，即係截咗佢或者駐到軍喺嗰個當地非洲嘅時候咧，佢就將來有勢力少少咁樣。因為而家中國好多時咧，一帶一路就擺到明就係、是，如果你一帶一路擴咗軍之後咧，咁係好有效咁樣鉛製咗美國對亞洲嘅影響噶嘛。咁佢就係要抗衡呢樣嘢。咁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有好有實力同埋一個相對均真嘅做生意嘅方法咧，我諗非洲人就冇咁快割席嘅。咁而家咁快割席咧，除咗可能頭先嗰位朋友講得啱啦，你冇錢咪割席咯。但係我嘅認知咧，佢就未必係因為佢冇錢而割席嘅，因為佢真係揾緊笨柒。咁人哋民主選舉噶嘛，好多非洲國家都咁啊。當個反對派睇清楚，甚至乎有證據知道上一次嘅總統係因為台底數，因為私人嘅利益咧而放咗啲解放軍入關咧，咁係一個錯事嚟嘅。甚至乎想唔認帳嘅，咁啊有啲割席嘅行為啦。咁於是乎咧，你睇啲留言咧，我覺得最精彩，讀少少，即係我記得嘅讀少少，就係話咧，即係嗰啲大陸嘅五毛咧。佢睇完呢套 Doco 嘅 comment 咧，就係話：你睇下呢度明明係非洲嚟㗎嘛，點解訪問親嗰啲都係識英文嘅？你自己諗下點解啦咁樣。哇！你真係唔知笑佢無知啊，抑或笑佢咩啦？因為嗰個地方係俾英國統治過嘅，咁佢讀英國法律嘅，咁有啲維權律師甚至話啲商業嘅律師都接受訪問，都覺得好唔對路嘅呢單嘢。咁佢竟然咧覺得，因為美國啊，唔知都係講美國個，咁明明係英國殖民地喎，咧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啊，嗰度受訪問啲人全部都係美帝派出嚟咧，係應付呢啲好蠢嘅港台記者啊咁樣，哇真係好啦，好笑啊真係，唉，都唔知點樣形容大陸人好啊真係。粵台助理打人，真係唔知啊！你睇新聞先知，唔知點解咧？葵芳地鐵成日都發生好多匪夷所思嘅嘢。例如一次無端端有條鬼佬攞跑啦，走落個路軌嗰度，即係我喺呢頭出沒，但係一次都未見過。但係啲新聞全部都好鬼正喎，真係唔知點解。 眼神為中共派錢，先有外交朋友，你睇而家開始。 頭先陳地主又話咩京八八咩一九個 Rolls Royce 嗰架車好似係，係咯。 曾 Jeff 佢哋有鏡都唔照 ，Mulcahy Great Great 講得好好啊！阿神偉八國聯軍係因為清朝斬人領事館大使和家屬，再加上用合刑對待，兩尺之英國佬、美國佬，下一步會點睇香港問題？全我們香港人都是窮鬼，窮鬼是不配愛國，只有在外國有法拉利同林寶的官二代才配愛國。C 做我響 FB 睇過一段有關中國鬼城嘅片，一大班西方傻人留言話中國政府真係計劃得好，起定後被房屋準備有天災人禍時，大家有得住。像上海列法拉利事件，大陸留學生去抗議香港留學生反送中，揸曬啲法拉利出呢，笑香港學生係窮撚，點知啲騙上曬微博，共產黨驚引起上面啲人對貧富懸殊記公憤，急急刪曬啲騙，笑到甩地嘅表情。眼神為非洲國家割席，除咗因為冇錢，仲有係因為損害主權，要人給地起軍事基地。烈烈網上流傳一條片，講大陸自行研發 IPV9， 睇完真係笑能咗。 咩叫 IPV9？可唔可以讲下 IPv9 系咩咧？完全唔知啊，系咪 Internet 嗰啲科技咧？咁啊，另外头先有位朋友我都想复佢嘅，啊就系、是、有人问啊 BNO 嗰单嘢，咁我唔知啊，我都系靠听其他网台先得到呢啲资讯。咁我听D100 李慧玲啊，咁讲开BNO。嗰、那個進展，咁啊，劉慧卿咧就有去英國嗰邊做漢奸噶嘛，咁佢比較對嗰邊啲議院嗰啲議員唔同黨派佢都有接觸嘅， 咁佢就話咧，有個好嘅消息咧，就係英國跨黨派地注意香港發生近來嘅事，咁於是乎咧都不約而同，或者有人和應咧，有委員提出咧，其實英國係有個義務咧，係供應翻一個真正嘅英國護照俾 BNO 嘅持有人嘅咁講。咁啊，劉慧卿仲話咧，你都冇人走去爭取嘅，我哋又講有咩用啫？咁好明顯佢係離曬地啦。因為我喺 Facebook 見到唔少群組咧，不停咁樣咧就同英國嗰方面當地嘅香港人有緊密嘅接觸，去觀監察住究竟英國對於香港人嘅 BNO 嘅前途係點樣處理嘅，一路都有嘅。咁於是乎，有另外一個主持咧就話俾阿劉慧卿聽，其實有噶有噶，只不過我哋冇渠道去 approach 到嗰啲英國嘅議員咋咁講。咁於是乎咧就透過佢哋咁樣知一知咧，咁佢哋咧就阿劉慧卿咧就應承咧，就如果你有一啲團體想俾一啲信息佢咧，佢又負責做個橋梁。佢話就算係埋英國都肯咁樣，都會幫手嘅咁樣。咁我覺得非常好啦，即係啲人個個都鬧劉慧卿，咁都唔知點解有咩咁乞人憎。即係我唔係特別中意佢嘅，我知係四方西。咁但係唔知點解啲人又總之民主黨都鬧啦，咁樣令到即係認賊作父啦。即係黃毓民嗰啲又走去選，即係選食糖嗰個選。咁劉慧卿呢啲雖然佢黑口爛面咁樣又脱節，咁但係都唔使俾佢鬧啩，我覺得。 央踢之南美全部讲西班牙文，声腔越葵芳，啲人好似几勇武。 南美就唔系全部讲西班牙文嘅，巴西好似系讲葡萄牙文嘅，咁啊牙买加系讲英文嘅，咁样咁啊唔可以一概而论嘅。喂，葵芳人就坚勇武喎，因为我有时去葵芳食饭咧，翻转头有一次咁啱放出嚟弹咧，嗰个师奶咧，阿婆咧。同埋一啲老漢呢，即係穿條短褲穿件背心踢條拖鞋就走出去鬧警察啊，即係鬧到走為止啊，同埋間中有啲大陸婆喺度殺嘢呢，都俾人哋鬧到收皮啊咁樣。我覺得即係喺呢區度生活我都有啲自豪感嘅，竟然我以前喺深水埗呢都係同樣自豪嘅。我但係我元朗啲朋友呢就好憎元朗啊，甚至火色嘅朋友就唔想翻元朗添。 Gregory 大陸來來去去一朝轉移視線，其實大陸四處倒閉，即使廣州商場空如死城，本應是反共，但大陸又借招轉移人民仇恨，去反港反美，係咪就係有得多餘啦？看埋十一月，中共無錢償還外債，一班畢業生糧地，剛公布失業率14億人7.2%，當然中共已報勢，種種事消理身，到時才是食花生看中國多少省市爆發反共集會。Chesnable 晚上約十時，有市民到葵芳港鐵站控制室外聚集。要求港铁高层交代8月11日警方在站内施放催泪弹的事件。到晚上11时，未见有港铁代表与逗留的市民沟通。市民其后站在部分入闸机前，部分人阻止其他乘客拍卡入闸。陈地主 message 向洪葵清系新西泛民根据地。刘仁生日 blood blood 话 IPv 六俾美帝占用咗，上网要俾买路钱，所以要自行定过个 protocol。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陈地主天水围10点先天，好多人喺屋企叫光复香港。 哦，系啊，都几有型。 Young Tech 系巴西唔系？ 巴西唔系，巴西讲葡萄牙文噶嘛，系嘛？巴西唔系讲西班牙文噶，以我所记啊，定系总之有个地方，我都系睇足球嗰啲睇波，听到啲评述讲嗰啲话，我先至知道，我一路以为某个国家系讲西班牙文，但系原来讲葡萄牙文，系咪巴西咧？不如大家帮手揾揾啦，其实 Wikipedia 都揾就揾到，但我冇手啫。 陈 Jeff 探长住葵芳，国昌长大陆人真系全地球最七同无脑嘅人，又反骨我哋香港人帮咗佢哋不知几多，都唔感恩。 喂，美国佬先帮得佢多啊！喺冷战嘅时候，当然美国佬帮佢唔系为咗爱惜佢啦，佢都系为咗抗衡苏联啫。咁但系事实上帮咗你好多嗰啲系人哋现兜兜拎出嚟噶嘛，咁佢哋真系数典忘祖啊！呢啲简直系。 安神为巴西讲巴西版的葡文，安神为同葡萄牙的葡文有少少分别。 Okay. WeChat 配巴西讲葡文。 哦，系。咁所以头先上面嗰位更正嗰位朋友，可能佢都搞错咗啦。佢话巴西唔系，咁我就话系咯。咁好彩，即系大家都有个手空可以查一查。 央踢之巴西葡萄牙文是唱果日同李慧玲一起做主持嘅，尤亦话都系民主党噶，佢、就系帮手协调义务律师帮被捕人士嘅重要人物。Dilbert 巴西系讲葡萄牙文，眼神会仲有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差别好细。 系咁，但系都系唔同啊嘛，差别好细啫。咁都系拉丁文底咁就真。 选项列巴西系葡文，其他南美国家就西班牙文。 南亞加英文咯，咁咧喂，系啊，咁啊，大家都有個睇法啦，咁啊，估唔到葵聰咁勇武啦，咁我唔會落去噶啦，因為太夜啦。咁咧就另外就我想講下，嗱，我頭先講，我順序講咗嘅，今次可以，因為大家唔係太多要 drive 我講咩嘅意見，今次，咁啊，西貢嘅中學講咗啦。手拖手行動嘅問題咧，就係睇手機啦。咁啊，聽日一個好嘅 challenge。咁我想講翻咧，即係嗱，頭先嗰位朋友咧 ，Gray Gray 咧，即係佢嘅數據啊，或者佢嘅對中國嘅了解咧，咁就令到我有啲鼓舞嘅。因為點解鼓舞咧？即係我唔單止見到中共撲街開心咁簡單嘅，我仲覺得咧，香港人咧，無論玩交啦、抗爭啦。雖然我哋咩成果都見唔到啦，佢又唔撤回啦，咁但係實際上已經輸出咗大量嘅革命，大量嘅抗爭方法係俾國際啦。咁呢樣嘢真係大家唔使咁謙虛，唔讚下自己啦。因為香港嗰個特殊情形同埋嗰種特殊嘅性格咧，亦都用一個特殊嘅角度去處理我哋自身嘅問題。咁對全個世界嘅抗爭嘅抗爭者，即係譬如法國啊，甚至乎大陸啊，都係一個正面嘅作用嘅。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啲口號真係好討厭嘅，即係民主黨嘛，即係工聯會啊，支聯會成日都話咩結束一黨專政之後就咩話建設民主中國咁樣，即係嗌有咩用啫？你做到啲乜啫？咁但係香港咧，而家完美咁樣示範，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當你做好多嘢都不得要領嘅時候，你想精神勝利又好，你想引國際傳媒嘅注意又好，呢所有嘢咧，我都唔夠膽話冇用嘅，係只不過傳統啊，黃毓民同埋黃仁達嗰類嘅用武派話呢啲嘢冇用嘅啫。咁呢啲嘢有用，唔單止係你自己有用啊。譬如你香港冇用，但係你嗰個涟漪。效應，你嗰個蝴蝶效應去到另一個國家有用嘅時候，咁嗰個潮流可能冚翻轉頭，咁咪變咗個世界咪會進步咯。咁點會冇用先得㗎？咁即係正如當年六四事件，又甚至乎六四之前，東歐好多譬如受西斯古，即係捷克倒台咁樣，又甚至乎柏林圍牆。拆卸咁啊，中共倒咪蘇共倒台咁樣，即係呢啲所有都係連鎖反應，令到90年代至到2000年，成個世界都係一個和風啊，即係嗰個風氣，即係舒服咗10年以上嘅。咁呢啲你覺得嗰啲人當時犧牲都冇用咩？或者佢當時做一啲好膠嘅嘢，好左膠嘅嘢，又或者有啲好勇武嘅嘢，其實樣嘢都係一個。蝴蝶效應嚟嘅，我認為，所以咧，今時今日唔應該互相指罵咯，即係唔應該話，即係硬係覺得我做嘅嘢就有用，你做嘅就冇用，即係呢已經係舊世界嘅人、舊世界嘅事嚟噶啦，即係不停咁都要講翻黃毓民同埋黃仁達呢類，就不停咁樣喺度分化緊其他人去追求一個同一個理想。咁之前幾年我都冇咁口響嘅，但係而家歷史話俾我聽咧，佢係絕對有呢個客觀效果嘅。咁似乎好多人都經過呢個教訓之後咧，就學到啲嘢啦。咁今時今日，即係我相信我方咧，即係嗰個唔使用把口嚟講團結嘅時候，大家都識做咯，叫做好些少咯。咁成功係咪由你呢一個戰役裡面贏到咧？未必係嘅，可能遲啲，即係當成個潮流，即係個量變成為個質變嘅時候，咁咪成功咯！即係相對民主在望咯，即係要正面少少，唔好俾仇恨去即係控制咗你嘅言行嘅你做嘅事同埋你嘅 抗争嗰个持久力，我觉得呢个非常之重要。 安神会仲有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差别好细，选汉语巴西系葡文，其他南美国家就西班牙文。会随年大陆人受美，主要系中共嘅政治宣传，长期嘅洗脑造成。趁地主唔知咩嘢事，梁耀忠俾人骂紧，仔仔你啊，而家白头中去到边做乜都会俾人闹噶啦。安神会算白建设民主中国，仲难过香港独立。成班老三官全委衰捻过晚清白军浪威探长，会将你黄毓民同黄杨达，佢哋嘅勇武只不过系野口头上嘅勇武，政府檢控的真正勇武人士，不是他們的人。 問題我 神會還有葡萄牙文。 問題我為什麼要不停地說呢？你以為我不知道被檢控不是那些人嗎？但他煽了很多人出來勇武嘛，即是他不負責任地。當然，即我為什麼要聲討他和今天的勇武不同呢？因為當時的勇武呢，的對上一次勇武就是六七年了，大家一來沒有記憶，二來大家認為當時的勇武派，六七年的勇武派呢，就是背後有個黨撐腰的共產黨。但是今時今日不是，大家還幻想著呢，它是英國的管治底下，這麼多年已經沒有一些暴動的災難呢，那麼覺得他們的行為不會好像今天那麼瘋狂。即是當時大家都未知道刑責有多深，亦都沒有一個案例，是六七年之後沒有一個案例，就是這些和平抗爭會有幾大鑊嘅。咁但係今年就唔同啦嘛。2014年嘅時候，檢控嘅檢控曬，俾人剝嘅剝濕曬。今日嘅抗爭者，大家都知道出到嚟有咩後果，有咩責任嘅時候，咁咪就係學咗嘢囉。我話齋，咁我聲討佢哋原因就係佢哋就係背後做咗好多分裂，即係分裂我哋呢一個陣營嘅事件。呢、這個亦都係有曬數據，有曬票数，有晒，即系你见到好多嘢，见到啊！即系我点解都要讲咧？既然大家都知道，原因就我都早一个月都讲过噶啦。之所以有嗰200万人飙咗出嚟咧，咁坐底有85万以上咧，都系唔知呢啲人曾经做过咩嘅，所以不停要提醒，就系咁解啫。 六皮子今天入钱支持你 ，Dead 猫猫食粮， 会 进黄毓民同黄杨达，佢哋先至系九七嘅代表。 喂，咁多謝Peggy，你就係嗰位透過 HSBC 嘅户口過數嗰位朋友，喂，多謝你啦。咁另外呢，頭先呢正話就有位周 Lee， 咁呢就透過 Super Chat， 咁多謝大家 sponsor 啦。咁我呢度呢就係一個類似係一齊去酒吧吹水，即係呢個 round 我嚟啦咁樣，因為次次都我嚟㗎啦，因為交電費、交租、請嘉賓食飯，咁嗰全部都係一個支出嚟嘅。咁如果大家冇 sponsor 咧，我就都會繼續做呢樣嘢嘅。咁但係只不過咧，即係令到大家有個更加投入嘅感覺咧，即係好似有嗰個氣氛，就我唔介意大家 sponsor 過啲數俾我，要嚟維持住呢個節目嘅基本嘅開支嘅。咁就另外介紹下左上角有兩個 QR code 咧，就係左邊嗰個咧就係一個呢、這個叫咩 PayMe 嘅，咁右邊嗰個 QR code 咧就係一個叫 FPS 嘅任何一個銀行 system 咧都可以透過呢個 code 咧嚟過數到俾我嘅。咁咧就有別於 Super Chat 啦，因為 Super Chat 咧就 YouTube 方面咧就喺從中咧就抽取咗55% 嘅利潤嘅，咁所以即係會開心嘅，因為你 Super Chat 係方便同埋即刻有顏色嘅唔同嘅 tag 會彈咗出嚟。咁咧，但系咧，PayMe 咧，同埋呢個 FPS 咧，就相對好似好低，定係唔使收手續費，我都唔清楚。咁譬如另外好似 Peggy 咁，透過抽後算帳底下嗰個 HSBC 嘅 account， 你可以透過佢過數俾我啦。咁下面 PayPal 咧就方便海外嘅朋友嘅，咁有少少 charges 嘅，咁但係都係好低嘅啫。咁另外 Detective Tam 呢個 IG account， 希望大家有得閒 follow 下啦。咁另外下面咧就係、是。Facebook page 呢個 account 嚟嘅，咁我亦都喺嗰度會有好多發表嘅。咁另外就係、是、大家如果睇緊呢個 YouTube Live， 又想你每次都提醒你我有個 Live 嘅時候咧，就請你 subscribe 埋我 YouTube 呢條 StageTube 嘅 channel， 撳埋個鐘，咁每次咧就 Live 咧就會通知到你噶啦。咁如果你繼續支持嘅話，就請你做曬呢幾樣嘢啦，或者做咗部分嘅嘢啦。 选抗议其实无2014年嘅抗争，唔会有今日嘅抗争。 冇错，咁所以咧，口口声声话雨伞失败嗰啲人咧，即系你知佢系咩人啦，你知佢嘅私心系去到边度啦，即系唔使多讲啦。咁另外我就系传闻好新鲜就讲咗啦。咁咧，英国领事馆嗰、那个 Simon 叫鸡又讲咗啦，即系疑似或者被屈叫鸡。咁啊，而家系啊，仲有单民生嘅嘢咧。就酒店平過住租樓，咁咧因為我收到一個 promotion 咧，就係關於一間紅磡嘅酒店啊，咁咧就16000一個月就包早餐喎，唔包早餐咧有12000多，大概13000嘅，咁咧就有海景嘅，同埋有 room service， 即係所謂 room service 咧，包括啲毛巾啊，即係總之大家住個酒店都知係會。包括啲咩啦，同你執房啊咁樣呢啲 service。喂，咁其實當酒店都係咁嘅時候咧，我就冇理由睇到嗰啲房租係唔會減價咯。即係如果再唔減價咧，減租嘅話咧，我相信好多酒店啊，即係包括啲專係招呼大陸人嗰啲，譬如土瓜灣嗰間斜嗰間叫。唔知咩酒店木廠街，我以前 office 喺嗰度嘅，因為嗰個清一色係大陸人嚟嘅。咁如果而家有冇大陸人嚟啦，有冇遊客啦，又旅遊警示啦，咁令到嗰啲酒店咧，即係全部都割價，原因就係佢訂嗰啲嘢啦，請嗰啲人啦，都係維持住嗰個運作就好過你收翻以前嗰個價咁樣。我見到好離譜嘅，譬如16000嗰個價咧，即係一個月咧，包你29日啦，咁原價咧係60000多。即系60000多减到去16000，喂，真系好抵住嘅。即系假若我屋企装修啊，或者我迟啲会搬屋嘅，即系搬翻去旧屋企嘅时候，嗰、那个过程咧，我真系想叹几日酒店食下早餐游下水，真系。即系呢个非常好嘅消息嚟嘅。咁啊，经济差都系好消息咩？咁样，咁当然大家都唔认同啦。咁但系我觉得香港经济差咧，就等于一个人断食一样。即系当你个身体千疮百孔，好多病痛嘅时候，医几都医唔好，食好多药就令到自己个身体好残晒嘅时候，断食咧就可以帮你 reset 翻嗰个免疫系统啦，仲可以清肠胃啦，仲可以令到你消脂啦咁样。咁系好辛苦噶，断食咗几日，咁但系得到嚟嘅效果咧，系令到你身体更加好，更加有免疫力噶。咁所以我认为。即系可能我穷惯咁样讲啦，我认为即系香港个经济差咧，而香港所谓经济好咧，都系建筑喺泡沫同埋楼，即系楼宇，即系 property 嗰方面，我觉得经济差就绝对好过经济好嘅。即系你对比翻台湾就知啦，因为台湾嗰个平均读完大学嘅人工咧，都系得40000台币，咁啊少过香港一大截啦，当然。咁但系人哋嘅生活咧系好过我哋好多的。人哋揸住部机车，个洗费好细，人哋能够游走嘅版图好大，而去消费或者去享受斜阳，享受饮咖啡，享受睇戏同埋同朋友之间hang out，人哋系好平喎呢啲，即系就算人工好平，但系佢都唔洗费好高，同埋唔会谂住人人都要买楼嘅时候，咁人哋呢啲咪生活咯。咁就正正就係佢哋唔了解到香港啊嗰啲即係支持藍營嗰啲呢，即係支持投共嗰啲，佢完全諗唔到香港人喪失尊嚴嘅情況去到邊度嘅時候，就淨係覺得蔡英文政府搞經濟搞得好差。咁所以如果有台灣朋友呢，你都應該要提醒佢呢，經濟好唔係代表一切嘅，係少數人經濟好嘅時候，好多人係幫佢做啦啦隊，是歌颂紧佢经济好嘅时候，你咪交多啲租俾佢咯，令到自己连生活都冇嘅，即系打机同埋睇翻版，即系正版都唔舍得消费嘅有啲人。咁谂下呢啲咁嘅生活系咪可悲先？咁但系又身光颈靓，咁自我胜利法就觉得自己有经济或者经济好过台湾，好自豪。咁呢啲系咪我哋想要嘅生活呢？究竟我哋系咪自己呃得自己太耐呢？即系你去过台湾，同当地朋友沟通过，你就会知道佢哋身在福中不知福咯。根本有啲人，咁当然有人调转话翻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啦。香港嘅 GDP 有几咁劲啊，成啊， 喂，但我冇份受惠啊嘛，问题系我将钱交翻落租嗰度啊嘛，我消费嘅时候要无端端使啲好贵嘅钱，你明明喺 eBay 买一样嘢，喺香港买点解贵咁多钱嘅咧？连埋运费都平过香港嘅咧，系唔系冇理由嘅？所有嘢都系有理由的。 留人生比8964更残忍，两尺之其实佢哋啲人一冲就走晒，我觉得有少少老千 feel。The man the chili bag。 你讲紧咩咧？我系咪 lost 咗好多咧？系咪上面漏咗啲唔知你讲乜？真系。 选康烈其实无2014年嘅抗争，唔会有今日嘅抗争。 哦、 J J Lens 同意楼上趁地主往煲嗰边，留人生塔甚干屠城，就在这果，中国人受到作罪拍样。远、 哦 okay、 在1987-91香港90年代杂志台北南方杂志，成为标为眉，根本系元老院想住选个易控制的做大佬，想住好控制点估到选咗个后黑学和拳术高手，留人生比8964更残忍。 两 尺之其实佢哋啲人一冲就走晒，我觉得有少少老千 feel。 咩一冲就走晒？你咪讲14年啊？我想知，定我 miss 咗啲嘢咧 ？The man the chili 8月25日星土黑警非礼少女、 oh, okay. 三点葵涌运动场， okay. 大家支持下中灰色深深一鞠躬嘅女人，留人生果个高先知比黑警更黑。陈地主8月25日。 咩叫高先知啊？我完全唔知啊！即系你话嗰场屠杀嘅运动，咁可唔可以讲清咗咩高先知系咩咧？我完全唔知 ，sorry。 陈地主8月25日我有起 FB 巴斯打出铺发宣传海报、 oh, okay. ，The Man the Chili 8 Degree 八度酒店， 系啊，八度酒店啊，嗰间全部都系大陆人，又唔错喎，因为我有时我翻公司嗰个厕所核突噶嘛，嗰阵时咁啊，我有时啱啱撞啱个 timing 咯，我就走入去嗰、那个厕所，即刻酒店唔错，嗰啲嘢都几好食嘅，咁啊系咯，咁啊差唔多啦，咁我就讲到Cathay 出口算账啦，咁我觉得 Cathay 如果真係个工会做嘢呢都几得人驚嘅，我相信。因为我好有信心嘅对佢哋，因为全香港嘅工会呢佢係最成功咁样令到个资方妥协嘅一个工会。咁如果佢都失手咗之后呢，咁香港都一个玩完嘅指标嚟之一嚟㗎。咁啊元朗交人讲咗啦，啊最尾讲下啲轻松嘢啦。咁咧就雖然輕鬆唔到噶啦，咁但系咧我都嘗試輕鬆啦。我睇咗《天氣之子》啦，上次講咗啦。咁唔知呢度大家有冇人喺呢個期間裏面有睇過呢套電影咧？咁我好鼓勵大家睇啦。咁我覺得有啲嘢唔劇透底下我都講到呢套戲嘅。咁咧我發覺啊，新海誠嘅卡通咧，佢同啊宮崎駿有最大嘅分別咧，就我覺得佢恰到好處咧。佢能夠保留到傳統卡通嘅技巧嘅人嚟睇慣嗰啲神髓之餘咧，佢喺個人物以外嘅所有嘢咧，例如個場景啦，即係所有嘅死物啊，即係嘅背景啦、嘅天氣啦，尤其是最拿手咧就係個天象，佢係畫得好靚、好凄美，即係好 romantic 嘅，即係嘅處理。咁我發覺到咧，原來人以外嗰啲 background 咧，全部都系行24格嘅，即系话同到电影一样嘅，啲 movement 全部都好 smooth 嘅，即系无论落雨啊，啲风吹啊、树叶啊、啲光学嘢啊、气候啊，全部都系24格嘅，即系同大电影冇分别嘅。咁但系唯独是咧，就系人啊，个人系8至12格 ，exact 系8定12，我估唔到，估系8至12格啦。即是说8至12格有什么特性呢，就是人呢所有东西都是窒的。咁因为以前日本是一个大国，生产更多卡通片，而早期的迪士尼都一样呢。咁虽然大家都知道个电影的24格，但如果他真的做足24格呢，就个 workload 真的大3倍啦。咁所以可能生产不到那么多卡通，应不到事的。咁于是乎呢，无论迪士尼和宫崎骏的卡通呢都是8至12格，即是早期的迪士尼是8格的啫。咁所以咧，佢哋啲動作全部窒窒下嘅。咁大家講啊，睇唔睇得慣嘅真係。咁大家睇得慣，大家個目光都係留意緊喺個主角講對白啊，嗰、那個即係個 character 嗰度嘅時候咧。咁你對嗰八格嘅 movement 咪好敏感咯？一唔同咗就唔同曬噶。即係正如當時Pixar 嗰啲卡通咧，好多人都唔中意睇嘅，因為 smooth 得就係佢講唔出嘅。總之個感覺就係唔同啦。咁但系我觉得新海诚呢一代咧，即系佢完全系 fulfill 到两种唔同嘅客咯。 因為如果你試想下個氣候同埋嗰啲好浪漫嘅風景變咗白鴿嘅時候，就算飄塊樹葉落嚟都好窒噶嘛，咁就冇咗嗰種好浪漫嘅感覺。咁所以我就係發覺天氣之子咧兩樣都有，同埋天氣之子咧有樣嘢同劇情冇關，但係同個製作有關咧。我就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我喺N 年前未做網台之前咧，我俾蘇斯王訪問過我見 UFO 嘅經驗嘅，唔知呢度有冇人記得啊？咁咧，我有一次咧，我就同阿肥文咧，即係我喺嗰套蘇斯王嗰個訪問嘅過程中咧，我就講咗一個經驗話俾佢聽啦。我同阿肥文咧，就喺一次打完八號風球之後，我坐住去電單車尾，唔知出深水埗買嘢定出旺角，架電單車經過加頓嘅時候咧，停咗個紅綠燈。咁我就喺嗰個草叢嗰度，就見到有一大扎咧，係類似液體嘅咁大滴嘅水點，好似條魚咁大嘅水點咧，就一班人好似魚咁樣飛咗上個天嗰度。即係如果大家有揾得翻嗰個蘇斯王嗰個特輯咧，大家聽下我嘅形容啦，就係同《天氣之子》裡面。嗰啲生物定係唔知嗰種物體嗰種水嘅嘅形態係一模一樣嘅，即係我形容嘅，我因為唔識得畫畫，唔識得做一個動畫俾大家睇，咁我用把口嚟形容啦。咁但係其實我睇翻《天氣之子》嗰啲水嘅狀態咧，就係我見到嗰啲一模一樣，顏色狀態都係一模一樣。唔信大家聽翻十多年前嗰個訪問啦。咁會唔會係其實呢個世界好多人都見過同一種咁嘅形態嘅水咧？呢啲靈異事件咧，包括新海誠佢啲 research 嘅團隊係咪究竟已經有人好多人見過啲咁嘅情景，所以佢可以作翻呢個畫出嚟咧？我當時睇到好感動啊！即係終於有人可以喺個動畫度展現到我見到疑似 UFO 嘅現象出嚟咯。所以大家值得睇下，好正。咁劇情我唔劇透咧，我大把人未睇嘅，意有所知。哦，陳地主又出海報啊，咁啊，你 send 俾我睇下。好，咁咧我就非常頸渴啦。咁啊，雖然差唔多完，但我都想飲啖水先。咁啊，大家可以結案陳詞啦。咁我要講嘢講曬。有啲咩特別意見呢，大家即係有啲咩話題想再傾多陣，我都 fulfill 到嘅。如果唔係就差唔多啦，等等。 Leo Fresh 最近有听到三峡大坝变形，有崩塌的危险。如果消息是真，到时又死得人多。Look at the 天气之子来紧温日去睇，眼神会放心啦。三峡大坝崩塌咗都会获得好消息。你睇翻切尔诺贝尔事件就知 Gregory 你说得啱。我都支持蔡英文，虽然未选，但见美国现在大量受武举动，都知美国买中蔡英文赢，所以真正中共过不过度的关要看台湾大选。到时习近平去多几多次敦煌拜佛都无用，结束一党专。选抗疫，其实这家使不用画晒24格，不是可以自己 render 出呢？行红三合变形， 我没说画晒24格，我说个片 play 出来24格而已，那不要在捉自杀。那当然是他那些 backdrop 是 gen 出来的，甚至乎是真实的电影的 trace 出来的，就是拍了一些 video 先，这样解释。那总之我就留意到呢，人那些就是8至12，景全部24格，好 smooth， 好靓。 行行三合变形系卫星相接驳问题，未必敢快出事。宇文有冇睇全冠监督？仔仔李仁宇富我都见过，我发觉宇富大多数系喺球场附近出现。Funcolor message retracted。Funcolor 我见过九成透明宇富，成位以中国的豆腐渣建筑传统三合附近有个六至七级地震就会崩塌。Young Tech Cheers 点睇网台指未来发展？ 咩阿 Sir 啊？边个阿 Sir 啊？唔知你讲乜？喂，咁嗱，我都系估嘅啫。嗱，上次如果大家讨论过三合变形嘅嗰张相咧，其实我唔信嗰张相系真嘅，因为如果变成咁样已经冧咗噶啦，即系以呢个物理嘅印象啊，即系你咁大条堤坝嗰度咁多立方嘅水，条堤坝咁样挛发，已经冧咗噶啦，我认为。咁所以我认为咧就系卫星接驳嘅问题，唔知道有冇人 clarify。或者 fact check 咗嗰张相系咪真系接驳问题？因为我当时我都系咁讲啊，即系我绝对认为系接驳问题，就多过佢真系挛咗，挛到咁样咯。因为最早嘅苹果手机唔用 Google Map， 用翻佢自己嘅自家嘅研发嗰个 Map， 系简直系灾难嚟嘅。原因就系唔系苹果冇咁嘅技术，系苹果个 database 唔够 Google 咁大，咁所以咧佢个 stitch 嗰个数量细嘅时候咧。就好多呢啲問題啊！咁條橋好似條煙肉咁樣跌咗落去嗰個，你都睇過啦，呢張相笑到爆嘴啦，真係。咁另外咧就係係咯，三合有事，我哋都未必知添啊，可以話係。全裸監督有冇人睇啊？我睇曬啦，八集非常正啦，尤其是我呢年紀嘅，我又識得黑木香係邊個，即係當時我都識得黑木香係邊個，咁睇翻佢。原来佢个历史系咁样嘅，即系拍得都唔错嘅，即系我觉得已经超越咗日本嘅，因为日本嘅文化或者日本剧里面见到嘅嘢咧，佢成日都将一样嘢好认真咁样做，无论嗰样嘢喺道德上有冇争议啊，任何嘢都好 detail， 做得好认真，同埋好固执咁样做一样嘢，咁就忘记晒拍 AV。嗰啲女人嘅感受啊，嗰啲 AV 女喺社会个地位有几咁低啊？即系可能日本人不嬲都系好睇小女人嘅关系咧，所以身为日本人系唔觉得有啲咩事嘅。咁但系我觉得呢套 AV 监督咧，即系叫咩啊？叫做 Naked Director， 中文叫做全裸监督呢套戏咧，就佢个角度系几多方面嘅都，即系非常之唔错嘅。咁甚至乎有一场係讲佢喺夏威夷拍嘅，咁更加发人心省嘅。我未见过日本戏里面有呢一个咁嘅设定嘅。咁大家又睇下呢套啦。咁有阿 Franco 话见过九成 UFO 都係透明的。即係你起码超过见到十次嘅喽，如果你有九成呢个答案，即係九成呢个经验，即係你起码十你先知道九成有几多㗎嘛。喂，咁啊，讲咗嚟听下，我真系要。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有人话多数 UFO 都喺球场附近，咁我觉得我有个解读嘅。你只不过系多数 UFO 都系喺球场见到啫，就唔系出现。因为球场咧就一定嘅距离，就你会见到一个 wide shot 冇俾嘢遮住嘅情况之下，佢喺你眼前出现咗啫。我就认为并唔会。是球场先会出现 UFO 咯，是球场先睇到，即是正如你喺荒山野岭容易睇到流星，咁咧究竟流星系咪净系喺荒山野岭出现咧？咁啊事实上唔系噶嘛，系咪？ 央 Tech Cheers 点睇网台至未来发展？ 网台未来发展，我觉得都系悲天悯人啦，不停重复嗰啲。唔开心嘅嘢啦，不停咁样制造一个忧虑同埋，同埋愤怒系一个王道，即系你个网台赚到钱咧，你必定要所有嘢夸大十倍，好煽情，同埋令到大家情绪好波动，嚟因日从此得到一个娱乐嘅效果，一个得益，咁样网台咪好多人捐钱咯，咪好多人即系觉得，同埋觉得所有嘅。香港嘅民主咧，都系压住喺佢哋网台嘅言论自由嗰度。因为假如我个网台冇言论自由咧，就香港冇咗民主自由啦。咁样，咁你成日都 create 咗呢种气氛 ，create 咗呢种假象嘅时候，咁嗰啲人咧，咪听到好爽咯。 即係好投入咯，覺得自己都有份咯，咁於是乎捐好多錢咯。咁我覺得將來嘅網台都有呢個主流喺度嘅，即係不滅嘅，我覺得，因為主流嘅電台或者主流嘅媒體實在太供應唔到我哋所需要嘅資訊啦。咁所以網台只會越嚟越多人聽，但係就越嚟越少人可以成功到。咁嘅原因就係有好多嘢唔係人人都做得出嘅。咁你都做得出嘅話，都係用翻嗰種鼓動人哋嘅情緒起落而得到利益嘅人，就會將來嘅即係嚟緊呢段唔知幾長嘅日子嘅網台主流咯。我認為係。 央赤之天气之子主题曲好听，陈地主唔系我就只系帮手出歌所领用的 Shane Hall 二 D， 仲要画足咁多夹 Caris Y 红猫透明又点会睇到啊？ 透明点会咁啊？你话水透唔透明啊？咁啊，点解你又点解睇到水咧？系咪？咁透明得嚟有反光噶嘛？咁可能你对视觉嗰个要求系比一个文字凌驾咗，因为文字。是很小字可以形容一些东西的嘛，但是你视觉看到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多到你讲不完的嘛，所以熊猫就被这件事钳制了那个观感了。另外就是 2D 还要画足那么多格，是啊，即是他其实不是画足那么多格，他是 playback 的时候是格格都有东西，就是那么多格咯。所以我就说新海诚他的风格很喜欢，就是佢連兩邊嗰個都 fulfill 到咯，因為可能佢對佢嘅光影同埋佢氣象佢要求好高嘅時候咧，咁嗰啲部即係嗰 part 嘢咪全部變曬廿四格咯，咁咪好 smooth 咯。因為電影喺電影院啊出品嘅 format 咧，即係你要有一個我唔記得咗個 format 叫咩咧，係人係鬼任何片最尾都係要去嗰個 format 嘅，因為嗰個 format 嘅特色咧就係佢首先 read 嗰啲 data 有大量嘅 buffer， 係多過普通嘅 video 嘅。咁啊，大量 buffer 養住佢嘅時候，播一條片咧，就確保中間有啲阻滯啊，個 processing 有啲問題啊，佢都包保嗰條片唔會窒，就好暢順咁樣播曬出嚟咯。一來就要咁樣啦，二來仲要 resolution 極高，個壓縮比越低。咁所以咧，佢一定係一個好大嘅 file， 佢大就大在唔係單止佢個壓縮比好細，仲兼夾咧佢有個大量嘅 buffer 咧，就令到佢 play 得好 smooth 一段時間，即係冇曬嗰個窒窒下嗰個情況嘅。如果窒窒下你睇起都睇到窒嘅話咧，即係證明個 file 已經壞咗啦。咁所以咧，就算你條片咧成條嘅製作都係八格一秒八格嘅製作咧。佢都要將佢 convert 翻去24格先至可以上到電影嘅，就係咁解啫。 Leo Frazufo 我就冇見過，但就見過耶穌顯聖出現喺天上嘅雲度。雖然嗰陣我的六歲，但印象好深刻。同一時間我家姐同哥哥都見到。Caris Y 熊猫，你讲水我就明白，拇指向上，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 喂，咁啊 ，Leo Fritz 咧 ，Fritz 啊，你见到耶稣显圣咧？你见到直头耶稣个样喺个云嗰度啊，定系点嘅咧？咁啊，耶稣系咩人种？你知唔知啊？鬼佬啊，中国人啦、啊，阿叉定系点嘅咧？我想知道。同埋你点样肯定嗰个系耶稣咧？同埋。 星球率是 V 仍要 flow 夜晚头望天空，地面灯光照到静万飞，离地面约200米，看了30秒，看到是 blur 的。 咦，你同我见到个好接近喎、哦、咩年代啊，同埋有冇颜色啊？嗱，我见到嘅 UFO 呢，即係其实我有记录低我会讲俾人听嘅呢，我只会系集体见到我先讲嘅，即係我自己讲到我都唔信自己，因为情緒或者神智都可以影響到我睇到啲咩噶嘛？咁一個人睇到死無對證，我影唔低，咁我就唔會講嘅，即係我唔信嘅。咁但係我見到過幾次咧，都係集體見到嘅。嗱，呢個 Franco Low 咧，你見到個 V 型 UFO 咧，我 match 啦，我就喺九肚山 当时仲未起豪宅嘅时候，一个地盘，即系成个沙漠咁嘅。因为嗰阵时拍戏咧，就成日拍到即系啲古装都喺嗰个地方拍嘅。咁咧，我就做剧照咧，就成个片场咧，就一个相当油嘅职位嚟嘅。因为点解油咧？即系唔系话我懒啊，系你要所有整装待发 ，roll 机嗰下我先有嘢做嘅。因为我唔系拍 making of 噶嘛。咁同埋因为咧，香港嘅演员又好鬼懒嘅，佢只不过系 roll 机嗰下咧先认真做戏嘅，其他 rehearsal 啊，坐紧指甲都够啱死嘅。咁于是乎咧，我就净系可以喺 roll 机嘅时候拍啦。咁其他时间咧，层切紧啊，转紧场啊，甚至乎啊，明星未到啊，食紧饭我都好得闲嘅。咁我成日都走去同一啲同我一样咁得闲嘅岗位去吹水啦。咁当时系等紧宵夜嘅。咁我已经离开咗个片场，我去咗嗰架货车佬嗰度吹水啦。因为货车佬有凳坐啊嘛。咁但系嗰度荒山野岭，你要坐泥地啊，好乸杂咁啊，走去嗰啲司机度吹水啦咁样。咁点知我哋等紧饭盒之际咧，我哋就集体见到九肚山望向马鞍山嗰边咧，有个淡绿色嘅 V 字形，就系反转嘅 V 字形，即系 A 咁样啦。咁咧就由马鞍山嘅后面慢慢冒升啊，即系快过太阳好多，但系算系速度慢咁样升咗上嚟。咁我开头以为系咪有啲灯光射落个云度咧？咁我当时我都同嗰啲司机你眼我眼，喂咩料啊咁样。咁跟住冇几耐咧，嗰个 V 型咧rotate 咗90度啊，慢慢打横咗，即系咁样打横。跟住咧，大家都哗哗声啦。我谂睇到呢个情况咧，不下五个人啊，即系五个人咁样睇到。咁跟住咧，一打横咗之后咧，就相对快嘅速度咧，向九龙嗰个方向飞咗去，咩声音都冇，淡绿色嘅。哇！当时我哋哗哗声哗到咧，哇！即系大家都惊啊，报警啊，喺天文台问啊，唔知点解嗰阵时硬系咧，一见到呢啲嘢咧就打去天文台问噶咯。咁啊，当时咧就我就冇手提电话，因为当时好贵嘅。咁咧就冇人打佢啦，即系斋喺度话啦，喺度。大家喺度讨论紧究竟见到啲乜咧咁样，咁跟住咧就去到十二点商台新闻，我记得，咁咧话有好多市民打去天文台度询问咧，关于见到不明飞行物体一件事件嘅，咁咧直头有目击者咧就喺尖东海旁见到同我讲嘅同一样嘢向住个海面飞出去公海嗰边，即系飞过咗，即系个高度系高过太平山啦。飞过咗个太平山后面嘅，咁呢单嘢真系超劲啊！即系好多人有目击同埋好多记录嘅呢单嘢系，咁啊都算系不枉此生啦，都见过一次咁劲嘅集体 UFO 嘅情况。咁咧就同呢位Fanco Low 咧见到嘅差唔多啦。咁我就见到唔单止距离地面200米嘅，我谂马鞍山嘅高度都，我谂嗰度有冇1000米嘅，我谂即系起码。都即系佢高过1000米咯，我见到嗰个 UFO 系，唔知系咪同你见到一样咧？我都系见到 blur 噶，即系好似一嚿云上面嘅光咁噶咋，其实系。咁你话见到30秒啊？我亦都系见到差唔多30秒咁耐啊，都即系包括升起同埋飞走之余。 晚晚探长唔好饮咁多罐装饮品，对文女系好毒，对哥佬唔好。我有朋友个爸爸每日两罐啤酒当水饮，患咗脑退化，可能有关系。Fan Color 九成透明 HKJ， 系咯探长。 喂 ，Hello， 咁其实九成嘢都有关嘅，唔系九成，即系好多嘢饮罐装有关，饮胶樽有关，打开水喉煲水有关，同埋食咗大陆嘅蔬菜有关，出去吸到空气有关。去得觀塘好多輻射好高又有關，其實樣嘢都有關嘅，咁唔避得咁多啊，咁所以我選擇戒糖咯，戒咗糖之後咧，就已經人體最大嘅害處已經剔除咗咧，咁我身體啊將會越嚟越好啦，當然。咁Fanco 又話九成都透明，咁我提一問你就係你係咪見過十次啲 UFO， 所以你可以計算到九成都透明咧？但你冇答到呢個問題。 HKJ， Hello 探长， 黄耀， 港币50元， 曾 被处罚咗去你 FB 度， 正 喺沙田新城市12017年10月22:00恒航旅馆长期接。 喂，又系沙田新城市，即系都系嗰度啦。但系我就唔系2017年，我系1991年，应该系唔系1990年啊？应该系。但系点解咁吻合？但系同一个地方嚟嘅，其实系。啊，真系有趣啊！你话咪22点我都咁上下啦，因为见完之后冇几耐就商台个新闻就有人话报告呢单嘢。 恒航旅馆长期接触酸性会分析解出破坏脑部记忆物质。 其实呢样嘢一早已经知啦，因为我有个朋友，个亲戚咧系代理嗰只化学物料、化工物料咧，就嚟code。可樂罐的內質的，咁佢解釋俾我聽咧，可樂罐咧就要最多呢啲 coating， 就係保護住咧，等啲可樂唔好受食食穿咗個罐。咁如果有好多儲可樂嘅朋友咧，即係儲飛機嗰啲戰利品咧嘅朋友就知道咧，零零舍舍可樂咧係擺到某時某刻咧就破茧而出嘅，原因就係連嗰層 coating 都食咗啊！咁你諗下。嗰啲 coating 不停都係抵抗緊啲可樂嘅時候，咁佢會溶㗎嘛，溶埋落啲可樂度喎，咁你飲埋啲可樂就攋嘢囉。咁我都知嘅，其實呢樣嘢。咁其實今時今日生活喺個世界呢，只要你唔係好似周兆祥咁呢，你都避免唔到嗰啲污染帶嚟嘅一啲損害㗎啦。咁所以我又嗰句啦，我將最大嘅污染，身體污染都戒咗嘅時候呢，我應該比你哋襟玩好多嘅，我估。真系睇下边个先死啦！真系要。 DJ Rio 系点噶？讲下啊 ！Frank 女，我定咗不懂叫其他人看 HKJ 三合边形应该是真的，那是 The Graph 影像。再者，如非属实，中国官方早就出来否认了。 我头先未解释咗 Google Earth， 我上次讲啦，其实 Google Earth 嗰类图片嘅合成咧，系有好多个条件底下先可以嗰张相唔变形嘅，例如嗰个地方长期都天气都系好好嘅，长期都冇云遮住嘅，长期都系状态好，因为那个卫星嘅图片咧，佢唔系好似我哋影相咁一幅影咗就搞掂嘅，佢好似 scanner 咁样，系逐忽咁样影嘅。咁当你嗰几忽嘢一幅有云一幅冇云嘅时候咧，佢嗰成幅相就唔用得噶啦。咁啊唯有咧再睇翻第日经过卫星经过呢个时候再影，系吻唔吻合咧？咁当你长期当你影到譬如十分一嘅时候，去到10/4至到10/8嘅时候，成日都俾云遮住嗰个时候咧，咁嗰八嚿云咧，即系嗰八即系嗰循环嗰八次都影唔到，到第九次先影到嘅时候咧。那个地轴已经移咗位噶啦，咁佢同个太阳嘅关系又唔同咗咧，光同埋 perspective 都会唔同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嗰个 stitch 嘅 image 咧就会有啲变形嘅，好自然嘅。咁所以咧，我相信系嗰张相嘅问题多过真系有个问题，因为我见到三合嗰张相，我唔知有啲人整蛊定咩啦，就揾张真系好衰嘅相出嚟。即系如果你 S 到咁样咧，喺物理上咧一定。是比即是物理上那条水坝的不平均呢就会弱那边呢就会被水力冲了已经断了了。这个我的认为即是我的解读。我相信我的解读的。所以HKJ 呢即你就参考一下这样讲法啦因为我不相信它变到这样它都不想咯。即是我不是 glorify 它的工程啊即是只不过我不相信那张相这样嗰条堤坝都唔冧啊！ 央赤之者系未来网台发展无咗真实，央赤之白糖，央赤之好毒。 乜嘢啫系未来网台发展冇咗真实？我唔系冇咗真实，未来发展系更加煽情，更加催泪，更加悲情，更加即系将你嘅情绪不停咁样扩张，先至会能够。有人最多人听因为你而家睇到嗰啲网台最多人听嗰啲咧，一系作到好大，一系就灯神，一系就悲情，一系就冇咗佢唔得，即系嚟嚟去去都系 呢啲咁嘅主流啊。咁但係你個 figure 嗰度顯現咗個現實就係咁樣啊，即係喺呢一類網台係最多人聽嘅，即係呢個係唔使拗嘅。咁所以我就係攞一啲事實出嚟分析嘅啫，即係我唔係話有啲咩特別獨到嘅睇法嘅。咁啊，你話白糖啊，唔止白糖啊，係任何碳水化合物都係好毒嘅，即係都令到你身體好差好差嘅。咁啊，白糖啊更加差添啦，係碳水化合物之中最差添啦。咁所以都盡量唔好食啦，白唔白糖都唔好食啦。咁啊，即係既然大家都開始疲累啦，而家幾點啊？同埋我講咗幾耐咧？我講咗兩個半鐘啦，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好瞓啦，因為我都希望自己好瞓啊。因為成日都發啲怪夢咧，都難受啊。咁所以差唔多啦。咁啊，多謝周莉同埋呢位黃曉。多謝你們的 Super Chat 啦，同埋頭先阿 Peggy 嘅過數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見啦。咁我而家相對咧，我都會做翻少啲 live 噶啦，因為喺六月同埋七月之間咧，都係有感而發，即係太多事件放唔低，同埋太多事件想發表意見，同埋想釋懷下自己。於是乎喺六月同七月嘅時候咧，我就超過40個 live 嘅做咗，咁好瘋狂啦，以前。一個月做四個 live， 而家佢做40個 live， 唔係兩個月做40個 live。 Frank 強兩初時看到唯一團煙，再看佢周圍，便發現有八至九團圓形煙團排列成 咁得意。 形看網上圖片，煙團是發光體位置。 咁有冇喐啊 ？Good night， 向行。我今晚真係好 sad。Frank 強 ，Good night。 我明白，康康，即係你親戚嘅離世，梗係唔開心啦。咁啊。慢慢回憶下佢同你之間開心嘅時刻啦，會舒服好多嘅。咁啊，另外頭先嗰位見到耶穌顯靈嗰位就冇答我，可能瞓咗覺啦。咁啊，咁第日再講啦。歡迎你入嚟啦，因為都幾生面口嘅呢班朋友。咦，唔係我仲嚟緊。 Leo Fresh， 當年我見到嘅畫面係約瑟同聖母瑪利亞，耶穌被聖母抱住，佢哋整體就好似用雲雕塑出嚟咁，由慢慢聚集成形，直至消散，大約五分鐘。 哦，咁會唔會海市蜃樓嘅 friend 咧？即係用啲雲嚟做一個形出嚟咧？因為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咧，聖母瑪利亞抱著兒童喺馬槽，即係抱著耶穌，係一個喺氣候同埋地理咧都係唔吻合嘅一個誤解嚟嘅。即係我信係誤解啦，因為馬槽加埋喺伯利恆嗰個地區。在十二月的温度呢是冻得死人的。那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又不死得的，在户外这些又没事的。那么二来圣母产子呢就在再早过耶稣出世的历史的五千年之前呢，在马尔他群岛呢，马尔他的岛呢就有个文物出土了呢，就是个雕塑是跟耶稣产子圣母产子的意象是一模一样的。咁會唔會咁巧合呢？咁樣即係我反而會相信一啲呢類比較在場啲嘅證據囉。咁所以你見到個影像呢，可能係從多數人嘅集體嘅對返教堂同埋細個睇啲聖畫嘅印象嚟嘅。咁係咪真係你所講嘅耶穌呢？咁我真係唔認同嘅，我自己個人。咁我覺得都唔奇嘅，即係有啲意象可能某程度都係人嘅念力投射嗰樣嘢出嚟，大家真係見到嗰樣嘢係存在嘅。咁你話佢係咪嗰個就代表耶穌嘅聖母呢？咁樣咁當然你有咁嘅信仰呢，我尊重啦，當然。咁但係如果俾我見到同一個意象呢，我就唔會諗起耶穌囉。因為我睇過一個 BBC 嘅一個短片呢，就是一個笑話嚟嘅，即係唔係恥笑話。首先佢就講出一個，因為佢嗰個 promo 呢就係一個歷史台嘅 promo 嚟嘅，就係有位教友呢就喺教堂度跪求，希望想同耶穌直接對話，即係有好多嘢想同佢禱告咁樣。咁點耶穌出咗嚟之後呢，佢話喂阿叔你係乜水呀、啊、咁樣。我耶穌囉。佢話耶穌唔係阿叉嚟㗎喎，咁指住嗰個教堂，耶穌係鬼佬嚟㗎喎。咁跟住呢直此呢就話俾你聽呢，原來耶穌嗰個人種呢就係阿叉嚟嘅，即係中東人嚟嘅，即係 是黑头发，即是个样子似一个中东人多个似鬼佬嘅。咁事实上当时阿里安人啊，同埋即系高加索人咧，嗰啲人种咧，都唔系咁嘅样嘅。咁所以咧系后来西方人信咗耶稣之后咧，罗马人信咗耶稣之后咧，佢哋有话语权同埋有嗰个肖像个雕塑权啊，即系佢嗰个先系认同认可系真正嘅耶稣样。就佢用翻佢哋嗰种人种咧，就做翻一个耶稣像出嚟。所以咧。呢、这个世界上九成人都认为耶稣是一个鬼佬嚟嘅，咁我就相信考古同埋人类学啦，咁多数基督徒就唔会信嘅，咁仍然相信耶稣是鬼佬嚟嘅，咁所以令到嗰、那个信徒咧就不认主啊，即系明明喺你面前都唔认嘅，咁我觉得有啲人系当笑话啦，但我就唔觉得系笑话啦，我觉得呢个一个好美丽嘅误会嚟嘅，绝对系，咁啊。嗱，即系我冇心同你个宗教挑战啊，我只不过讲翻我嘅 experience 出嚟啫。喂，咁啊，差唔多啦，大家都好疲累啦，睇落去。啊，我亦都想睇下关于葵芳站又发生紧咩事嘅。 正强力逼飞由沙田市中心飞去大围方向。 哦，一样。 我都想知道系咩原理，当年谜团。 哦 ，OK， 原理可能系咁巧咧，因为啲云咧，即系嗰种千变万化嘅形象咧，同埋人嘅眼睛咧。佢其實睇嘅嘢唔係 100%， 而你亦都有個保元能力咧，你睇到七成，只要你認為嗰樣嘢係嘅話咧，嗰三成咧就自動保元咗，就變成你想見到嘅畫面啦。無論一個畫面影像又一樣，一件事實亦都一樣嘅。因為好多人咧，即係求神問卜咧，都係想聽到自己想聽到嘅嘢嘅啫。咁包括黃師藍師，大家都係人類，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啲愛港力嗰啲。睇埋嗰啲嘢咧，全部都废嘅，即系明明都唔系事实，你又信咗嘅。咁啊，黄师方面咧，我哋又好容易信咗啲唔使 fact check 都信嘅嘢嘅。咁当然我都信啦，因为我想信啊嘛。咁人就都有咁得意嘅情况。咁啊，你见到耶稣像、圣母像都唔奇嘅，所以我认为。 项羽因为出来游行，现在都几十万人，哪个念力很大？ 哦 ，OK， 其实念力未必有力嘅。你啲八九民運啊，李鵬至到而家三十年後先死得啊！當時念力唔大咩？全球華人都升到佢喎、啊，咁啊，所以我唔相信有念力，只不過念力係唔足以整死人咯、啊，我覺得。 項羽其實 mantra 或念力真是有效，其實可以玩下，比如出來遊行時可以一起念咒語，比如切丹咒語抽林鄭，未必令他死，但肯定有效性產生。 喂，你估冇人咁樣做咩？上次。阿 J 咧，即系我个嘉宾咧，佢都话有一班法师咧，已经不停咁样落紧法噶啦，但系佢今日仲系容光焕发咁啊！你系咪好失望先？ 项羽因为出来游行。 哦 ，OK， 喂，咁好啦，即系次，我而家再俾多十五秒，咁我唔出声住，咁啊睇下大家仲有冇最尾十五秒之后就会 close 啦。因为最惨咧就系你哋见到我讲嘢系好似我哋见到。太阳系以外嘅行星一样咧，都系要 delay 咗一个时间嘅，咁所以唔系 real time 嘅，大家都知道。OK， time's up， 咁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希望下个礼拜又喺度见到你啦，咁啊记得 subscribe 啦，都冇乜特别噶啦，要讲嘅，拜拜。